咁我哋就今晚嘅沙龙咧就正式开始吓，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呢一场沙龙咧的确系呢场沙龙系好偶然嘅吓，因为上一场阿许宝强嚟讲雨伞运动嗰阵咧，其实 Margaret 都坐喺度参与嘅，咁当时我知道佢呢一排为咗推广佢本新书咧，其实咧佢已经系好忙碌咁喺唔同嘅地方做讲座，咁所以我都唔敢请佢嚟做下一场，但系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上一場完咗之後咧，就十月三十號到咧，阿金庸先生就過咗身嚇。咁當時我自己覺得咧，我哋係需要一個場合咧，向金庸先生致敬嘅，或者有個場合咧，俾一啲我相信在座應該都係金庸嘅忠實嘅讀者啦。我相信就算絕大部分都係啦嚇。咁我都覺得需要有咁嘅場合。跟住大家都知道，其實 Margaret 咧就。一想下咧，就吳凱如大律師咧，應該就係最適合個人選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佢自己喺好年青嘅時候咧，其實寫過四本書咧，係關於金融嘅嚇，金融小説嘅女子，金融小説嘅男子，同埋佢今日帶咗成套書嚟嚇俾我哋睇啊，最新出版嘅。咁所以其實佢係金學入邊咧，你可以話最早研究金學，我就肯定。金融的一個人，咁我亦都少少講少少秘密俾大家知曬。其實我當年係入1991年入中文大學嗰陣咧，我當時喺中大學生報做文化版咧，我當時亦都係中大搞咗一次金融嘅小説嘅研討會，揾當時阿陳炳明啊佢哋嚟做講者嚇。我估亦都係我諗亦都係我喺應該喺中大入邊咧第一次咧係將金融嘅文學作品，即係佢嘅小説啦。認真地帶入去校園嚇，咁講埋落去先嚇。咁阿 Margaret 唔單止係最早去寫金融嘅小説入邊嘅人物或者點評，同時佢亦都係喺明報入邊，即係同阿金融即係查良鏞先生咧共事嘅好多年嚇。咁所以佢又有雙重身份嘅嚇。咁同時咧，大家都知道，其實金融或者查良鏞咧有三個身份，第一個身份就係一個作家，第二個身份就係一個明報嘅創辦人。第三咧就佢其實亦都係好積極咁參與基本法嘅起草啊，然後喺香港嘅政治入邊扮演好重要嘅角色。所以今日阿 Margaret 嘅題目咧，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喺金庸先生過身之後，其實喺上個禮拜嘅星期日明報咧寫咗一篇好重要嘅文章嘅嚇。咁所以佢理解金庸同查良鏞咧係兩你同一個人，但同時都係兩個人。咁所以佢俾我嘅英文嘅題目咧係叫做。金庸與查良鏞 The Myth and the Persons、所以我們後來林道群先生就將它譯了就是江湖與現實、就是金庸查良鏞、江湖與現實、拿了個大概的意思、我記得我最初找阿 Margaret 的時候她第一件事跟我說 我不是對金庸、毫無保留的、我對她挺 critical 的、對查良鏞挺 critical、我覺得這個正正是我們需要的，我想我們不需要、就是、真正對一個作家一個、前輩的致敬呢是不需要、就是、毫無保留地歌頌，覺得他是一個猿人、所以其實、今晚我想 Margaret 呢是一個最好的人選，剛才我說是一個最好的人選呢去講他所理解的金庸和查良鏞 的故事，以及我們分享他自己對金融和查良鏞的看法。 OK， 所以我們要剛才他都說了，如果其他地方他不去的，就是這裡 Blue Note 才是給面子，所以我們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多謝大家，多謝周寶松，其實不是給面子周寶松的，其實是因為這個聚會是跟其他不同的，我們不只是在這裡是說一些金融迷說、你喜歡做郭靖、還是喜歡做楊過、或者我最迷誰、我喜歡小龍女、我們不是說這些、這個場合和、這一班朋友的思想是的要求是多一些的，所以我才覺得是可以跟大家談一談、主要就是因為我很難 说自己是金迷，甚至呢说是金学的专家，我真的觉得这些是不是很符合我对、金融的小说啦，或者是对查良镛先生的明报的一个准确的讲法。今天呢就、周寶松请我来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的。第一呢，就是因为我看金融小说，还有呢就写了在、还有在明报，就由84年到85年呢，我们做了一年的兼职，和86年至90年呢是全职在明报那里做。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因为很闲，所以呢就写个专栏呢，就在这里讲金融小说，即是都帮补一下这样。就写了4本了。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原因的。但是呢就是、写金融呢，我真的因为看得太多，看看下呢就看出很多破绽。尤其是呢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大家都理解到呢，就是在、84年的时候呢就开始、中英谈判呢，就有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啦。跟住呢草签了之后，85年开始呢就基本法的、起草了。咁嗰一段時間，由嗰一段咧到基本法頒布嘅1990年咧，係一段對香港嚟講好關鍵嘅日子嚟嘅。咁嗰一段日子喺明報見到明報嗰個立場，同埋查先生本身對香港嘅民主前途嗰個反抗咧，即係對我嚟講咧，亦都係有好大嘅衝擊咁。咁一邊係睇華偉小寶，一邊咧就去睇查良镛，咁咧真系觉得有啲不妙咁啊，所以咧真系变咗咧就好难出嚟咧，系好纯情咁样样啦，去睇明报，睇睇金融。咁啊今次咧就金融先生死讯之后咧，就报纸当然系铺天盖地咁，有好多人即系追捧啦。最常见嘅咧就系话武侠小说嘅泰斗啦，叫做查大侠啦。還有呢就說是、中國近300年來最傑出的儒俠，也都有人說呢金庸早應獲得諾貝爾獎，也都有人說呢是兩岸政壇無長就，為港籌謀普選路。我說好像不是為港籌謀普選路，所以有很多這些這樣的說法。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呢一個場合，我哋呢一班朋友咧係應該有多啲層次嘅睇法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嗰個題目咧，我自己諗就係話，我哋喺2018年應該係點樣睇金融查良镛咧？我係好刻意將金融係同查良镛咧係分做兩個人去睇，但係當然咧，金融同查良镛之間咧，亦都係有好多微妙嘅關係嘅。咁我假設咧，我哋在座咁多人咧，都係睇過金庸嘅小説嘅，而唔係淨係去睇過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啊，或者甚至係樣唔知係有打機嘅，即係有啲遊戲嘅。咁咧就我以前咧試過好幾年前咧，我間唔中咧都會去出席一啲介紹金庸小説特別係因為啲我寫咗咁多本書。但發現呢，我是其實是雞同鴨講的，因為我大部分的年輕觀眾聽眾呢都沒有看過金庸小說的，所以呢我們這班人呢，我想周寶松都是，他都雖然年紀很輕，但是我相信他都是看文字的金庸的，啊，文字的金庸是不同的，特別是我們講到金庸小說裡面呢有一些引人入勝的意境啊，或者是描寫的時候呢，是那個魅力是來自文字的，是啟發你的想像，而不是說呢米雪，不是米雪也很老了，最近那個 是翁美玲，是吧，就是也很久了，是吧，那即 後面不知道有多少個版本，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版本，即而不是這樣。我們呢是當你看文字的描述的時候呢，譬如說是無論是郭靖啊、黃蓉啊，或者是小龍女啊，或者是喬峰啊，你那個腦的形象呢都是你自己的形象來的，因為呢是你看到的文字你想像出來的。咁所以呢這個就第一樣，我就假設在座的朋友呢都是看金庸小說，是文字的金庸，不是只是視像的金庸。 第二呢，我就假設呢，大家都明白是明報那個背景的，即是明報呢就是創辦以來呢，特別呢就是講八幾年到九零年那段日子呢香港發生的情況的。咁第三呢，我假設呢大家唔會係滿足於淨係講話你鍾意邊個人物啦，嗰個人物有咩好處呀，有咩壞處呀，比起邊個好啲呀，邊個比起邊個差啲呀，而係呢大家係想探討一個更多元化嘅去立體咁樣去睇呢一啲小說嘅咁。咁所以咧，我覺得就我哋今日需要係探求一啲咁嘅分析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我哋要分開小第一係小説嘅金融，第二係政治嘅金融，第三係辦報嘅金融，第四係金融呢個人。咁同埋咧，亦要睇呢四個層次之間咧，佢哋嗰個關係嘅。咁但係咧，就我只會集中係講第一同埋第二。即是说呢是小说的金融和办报的还有呢是政治的茶凉用，是由这两道呢是入手，因为很多其他的东西或者呢我都没有资格讲，或者起码是没有时候去讲。那就有很多正话呢我讲是 有很多人呢就提过很多即是恭维茶凉用的或者金融的说话啦。但是呢就亦都有一個呢是好我覺得是不是好沉，不是好同第啲人相同的，就是呢或者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睇過呢一個叫做敏德福定敏福德敏德福 John Minford 寫的，他是用英文寫的一個茶涼用細細的時候呢是明報請邀請他寫一個 tribute， 即是意思就是說呢是寫一段關於他的文字。他在這裡呢他寫呢都我覺得他的英文是對的。他呢第一呢就是要說呢茶涼用呢他那個武俠小說呢就 has its roots in the grand old picaresque Chinese tradition going back to 10th century。 他就是說呢根本不是一種新的那個武俠的傳統呢，可以一路去到十世紀的，就是包括是水滸傳啊等等這些。所以他比金庸第一句呢就是說，他說他 above all else a master storyteller， 他說這個呢真是講故事的，即是第一流的，即是大師來的。所以第二呢他就是說，他說這個講故事的風格呢是 addictive 的，即是令到人哋追的，是迷的。咁同埋咧，就佢夾埋係嗰個文筆係好流暢同埋好優美啦。咁咧就又要加上咧，佢對電影學嗰個做法咧，就更加咧令到現代嘅人咧係引人入勝。咁佢就將金庸咧就同話大眾馬，即係做寫三劍俠啊、基道山恩仇，有冇人睇過三劍俠、基道山恩仇呢啲書咧？即係嗰陣時咧，即係大眾馬寫嘅，亦都係佢一個多產嘅作家嚟嘅。咁佢寫咗好多咧呢啲以歷史為背景嘅即係啲動作小説啊，或者係歷險嘅小説啦，有好多即係好得好容易記住的出色的人物啦，咁佢所以咧佢就係將佢嚟相比嘅。咁而敏德福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當年咧，因為敏德福係柳傳人嘅學生嚟嘅，咁咧所以咧就係介紹佢咧，就金庸咧想揾人咧就譯佢嘅小説，咁啊所以咧就敏德福嗰陣時咧就去幫佢譯，咁啊敏德福即係話任佢揀，咁啊敏德福咧就揀《鹿鼎記》嘅。咁而呢一個《鹿鼎記》佢係三冊咁樣樣去譯，咁大家知道敏德福係一個大翻譯家嚟嘅，其實咧真係手屈一指。咁而《鹿鼎記》譯嘅咧，唔單止係敏德福本人，即係呢一個咧就係第一冊啦，就係同埋咧係 David Hawkes， 即係佢外父嘅中文叫咩 ？David Hawkes。嗱，總之咧就係譯《紅樓夢》。認得最精深的牛津的學者來的，所以呢他不是譯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s 的，他是譯 Story of the Stone， 他是譯石頭記的，所以呢即是一個是兩個非常的譯家呢是翻譯家是幫他譯的。 咁咧，但係咧就係好難譯嘅。咁因此咧，咁佢就係有一啲就佢譯咗三套出嚟咧，但係金庸咧就唔滿意嘅，即係對佢哋嘅翻譯係不滿意。咁其中嘅原因咧，就係話咧，佢哋係將佢嘅文字咧，即係個將個故事咧，係有多少程度嘅簡略。咁而事實上咧，就要去金庸嘅文字，如果你講話係以流暢嘅文字，一個好動人嘅故事咧，係譯出嚟咧，根本如果你去，我冇睇過新嗰套啦，嗰、那個叫做乜嘢Hero Born 咁樣樣嘅話譯全套啊，咁啊如果係睇，我冇睇過啦。但如果是看葉劉淑儀那個專欄那裡講呢，那呢似乎呢就是一本大家真的一定要看的，因為呢譯那些譯法呢真的非常之獨特。那葉劉呢就說是哭笑不得，那他就郭少天呢就譯為 Sky Fury Quark， 那即其他那些呢就白狗什麼白骨九音白骨酒呢就係、是、爪咧，就係、是、nine in skeleton claw 咁。咁咧，即係如果你係會情願一個咁樣形式嘅翻譯，係好過文力福嘅簡潔嘅翻譯咧，咁就即係咧今日嚟我講，可能咧大家都會好多嘢係唔啱聽噶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文德福自己覺得咧，韋小寶呢個係一個好偉大嘅創作嚟。因為一個咁差嘅人咧，但係咧你又忍唔住咧，就覺得呢個人好過癮，咁所以佢覺得咧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創作。咁嗰個大家嘅睇法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就點解咧你可以睇見咧？佢點解揀《鹿鼎記》嚟譯咧？咁即係佢對武俠小説嘅睇法，即係文德福對武俠小説嘅睇法，即係嗰個層次，佢唔覺得所有嘅嘢咧都是需要用文學的分析去對待的。一套寫得非常之好，所有的人都看得很開心的很著迷的小說，它本身是有個價值，但可惜呢是查先生是不同意這個看法，亦都可以給我們看到究竟金庸查良鏞追求的是什麼東西。我自己的看法呢就覺得為什麼、就是、這個金庸小說的特色是什麼呢，就是他當時金庸呢、就是明報咧係1959年係創辦嘅，咁書劍恩仇錄係佢第金庸嘅第一部小説，係1955年開始寫嘅。咁嗰陣時咧，佢係喺新晚報嗰度寫。咁所以咧就係、是、當佢係創辦明報嘅時候咧，當然咧就係、是、文人辦報咧就有個使命感啦。但係同時咧，辦報咧喺當時嘅環境裏面講咧，亦都係一盤生意嚟嘅。咁喺呢一度咧係冇衝突嘅，兩樣嘢係冇衝突嘅。咁所以寫呢一套又每日連載嘅，係人都要追嘅，日日要追嗰個小説咧，其實咧就係好切合佢當時嘅需要嘅。咁所以咧，即係佢係要喺嗰個環境裏面，我哋諗1959年60年嗰個環境係咩咧？喺香港咧，我哋可以見到咧係幾派人，好多香港嘅人咧係喺大陸走難落嚟嘅。咁咧，香港咧變成咧，當時咧係喺大陸咧，因為係共產黨嘅緣故啊，並且咧共產黨對傳統文化嘅睇法咧，所以令到好多人咧就覺得自己係流亡嘅，即係係離開咗中國嘅文化。好多香港當時咧係有好多文化人嘅，喺大陸嚟嘅文化人咧好多嘅，邊個睇過許鞍華嗰、那個明月幾時有咧，都有啲印象噶啦嚇。咁咧，所以佢哋係成日都係懷念一個傳統嘅文化。咁所以金庸嘅小説咧，其實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呢一代，當然唔知道原本嘅大陸嘅中國嘅文化係點啦。但係對我哋嚟講咧，即係教我哋嗰啲老師咧，都係一啲好懷念即係中國文化嘅。文化人嚟噶，咁所以咧，我哋自細咧，其實對中國文化咧係有一個好深嘅向往，同埋有好深嘅認同啊。 即係啊學詩詞啊呢啲咁嘅，即係歷史咧就蒙查查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就所以咧喺金庸寫呢一啲小説嘅時候，無論對係上一代，即係已經喺1959年嘅時候係啊成人並且係中年嘅人也好，或者對我哋呢一啲冇喺啊大陸生活過嘅人也好，都係一種文化嘅向往嚟噶。同埋咧，佢用一個歷史嘅背景咧，係離開現代嘅背景嘅，咁啊，所以咧係喺一個咁嘅時空裏面，一個咁樣樣嘅文化咧，佢係做咗一個半真實嘅世界，可以講得咧係話一個所以咧點解今日咧啊周寶松都接受咧呢個江湖嘅講法咧，就係、是。製創造了呢個叫做江湖或者係叫做武林的呢個世界裏面，其實有些卡通嘅，因為啲人成日殺人啊，冇乜事嘅咁。咁咧好似即係你好似睇即係Tom and Jerry 咁樣一碌過下扁曬咁啊，一陣又起翻身咁啊，即係唔係話一樣哇咁兇殘去殺人咁樣，唔當係一回事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古代嘅。幻想的世界嚟嘅，但系呢个世界咧，同时咧系好浪漫嘅。啊，啲人咧可以系，我有阵时谂下，边个帮佢洗衫啦，即系咁。咁即系你唔使考虑呢啲嘢。咁呢个系一个理想，一个浪漫嘅世界。咁同时呢个世界咧，亦都系有情有义嘅世界嚟噶。咁里面咧有好浓烈嘅感情啦。咁所以令到咧，我哋覺得，因為佢講緊係一個中國嘅歷史，咁所以我哋咧亦都係好覺得係中國人認同，係講我哋文化背景嘅嘢嘅。咁但係咧，就除咗裡面咧有好多人物啦，即係呢個唔需要詳細去講啦，我都寫咗咁多，唔需要去講，即係郭靖啊、喬峰啊、楊過啊，甚至有多，我覺得咧佢即係嗰啲配角嘅角色咧，即係金蛇郎君啊、何鴻若啊，咁呢啲一個二個咧都係好引人入勝嘅角色嚟㗎嚇，咁就真係好睇過卡通片好多嘅咁，因為尤其是咧喺文字嗰度。嗰度睇嚟啦，咁就係、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嚇，即係中神通添，仲有咁啊，即係所以咧係好多姿多彩嘅喺一個咁嘅世界裏面。咁其實咧，我哋大家咧都唔單止係睇到啲人物啦、情節咧就好似偵探故事咁樣樣嘅，好多懸疑嘅。咁你哋想知道究竟係發生咩事咧？邊個係殺死啊英姑個仔嘅咧？咁啊，咁啊，大家都想追呢啲。究竟嗰個石洞裡面嗰個玉像係點樣樣嚟嘅咧？係邊個？咁啊，當然一塌糊塗啦。嗰度就咁啊，但係慢慢先講啦。咁咧，即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最突出嘅地方咧，就係、是、嗰、那個好，我哋係認為係。中國傳統的文化的那些情操，就是說那些江湖俠士、我其中一本就是寫金庸小說的情，就是無論是倫理、就是、家庭、父子、夫妻、或者是情人、師徒之間，特別是師徒之間，你看看書劍恩仇錄令到你是最感動的那些 情操那些感情，其實呢就是紅花會那些兄弟、怎麼樣一起去打、在個回報的沙漠那裡要打的時候呢，那這個陳家洛就明知周圍的人圍著一定死的了，於是呢覺得兄弟呢不能夠同日同月同日生，都可以同月同日死，真是好東西，這樣就是這些這樣嘅情操，同埋咧就仲有咧系一啲意境，系一啲即系好似好有禅味嘅佛学嘅意境、诗词嘅意境。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呢个黄蓉咧俾人哋俾边个裘千仞好似系，咁咧就打咗一掌，咁啊真系好即系好危殆啦。咁咧就要呢个郭靖咧就孭咗佢咧就去揾呢、這个段王爷，嗰阵时又唔知道佢出咗家。要找段王爷呢就去用一阳子去救返佢㗎嘛，你记唔记得啊，咁於是呢就讲佢一路呢就上山搵佢嗰个情景啦。咁、啊、去到一度呢有个山呢就好高㗎，越行嗰啲景呢就越险嘅。咁然后呢就去到一度呢就有条河嘅，好平坦嘅。咁有个船，有个铁用铁桨嘅，係咪咁佢呢就讲佢坐喺个船嗰度，那个船呢点样嗰个河呢河水係好平静嘅，好似直情一块镜咁样。咁两岸呢有啲柳树啦，係咪咁佢话呢如果又有啲桃树啦，咁佢话呢如果係春日嘅时候 樓呢，如果是桃花開呢，咁呢就綠柳桃紅呢，就一定個景象呢係好燦爛咁。咁佢嗰陣時呢，就算係冇桃花呢，亦都有啲白花咁周圍喺度開，咁佢覺得呢好心曠神怡，即係好似桃花源咁。咁呢啲咁樣嘅意境呢，即係所以呢，你睇電視嗰啲就冇得傾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我哋睇金融小說嘅時候呢，時時俾呢啲意境呢，係令到我哋覺得非常之迷醉。但不單止是這些意境，還有一些禪的意境。譬如大家記不記得一個人叫空見的、啊、有誰記得？就是講這個金毛獅王謝信、找到這個老和尚就要去打死他樣、空見呢就即由他打，是吧？由他打，然後呢他到最後死的時候呢，他說我只有一樣東西是求你的，他說你是殺人之際，希望你想起老衲，即系唔系咁啊？於是佢話：哇，真係高超喎、啊！呢啲境界嚇、啊，即係自我犧牲，希即係明知咧唔可以令到呢個謝信唔去周圍亂咁濫殺無辜噶啦。但係咧，起碼咧，如果佢一諗到呢個和尚嘅時候咧，佢會收一收手，咁咧已經係好叻。咁我即係好崇拜呢一啲咁樣樣嘅意境，呢啲咁嘅感情。同埋呢啲咁嘅人際嘅關係嘅，啲壞人咧一定會死嘅。咁啲有啲好壞、好壞、好壞嘅人啦。咁即係好似我唔知道你最怕係邊個啦。我細個嘅時候咧睇金庸小説咧，我最怕嗰人叫張少仲。咁咧呢個人咧真係好邪惡嘅。咁而且咧啲武功係好高強嘅，係咪？咁咧佢仲有把迎壁劍啊，你記唔記得？有冇記得迎壁劍？咁咧就即係係呢啲無堅不摧的劍，你想想真的死定了。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一個人叫做奔雷手文泰來的，是不是？那這個文泰來就是我看書劍的時候，我的英雄就是文泰來。 四 哥 是一代， 四哥。所以呢，這個成日都去救這個文泰來，救來救去都救不到的，成日都緊張關頭，這個張兆仲就出來，你就死定了。咁諗住一個咁壞嘅人嚇，即係亦都係道德係好差人。咁但係到底咧，佢都係會死嘅，即係邪永遠係不能勝正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令我哋覺得係稍為安慰啦。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實環境咧唔係咁好，咁即係咁妥當嘅。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啲咁樣嘅避世嘅意境，令到我哋覺得好好啊。呢個係即係金庸小説咧裡面一個特色。就係點解佢可以有咁多嘅有咁多嘅讀者？咁同埋咧，我覺得敏德福正話講嗰度咧有一個字咧係好關鍵嘅，就係、是、addictive， 係咪？連周寶松都話迷喎，係咪？呢個學者嚟嘅喎，係咪？有分析頭腦嘅喎，批判性思想嘅喎嚇，佢都一樣去迷喎嚇。仲要追喎，仲要追到三更半夜喎，聽日要教書嘅喎，佢都要照去追喎。咁即係呢個迷係乜嘢迷咧？當然咧係一個好簡單嘅層次咧，你要追個故仔啊嚇。究竟發生咩事啊？下一步發生咩事？咁呢個咧，你一路追落去唔瞓就唔瞓啦，呢啲可以明白啦。但你都識噶啦，你睇咗好多次噶啦，你都知道曬個結局噶啦，都幾乎識背噶啦。咁你都仲著迷，仲著睇到三更半夜咁。其實呢就是這個呢是一個是很切合一個幻想小說，就是一個 escapist literature， 一個避世的小說，是會令到我們成日我們想要那個世界，就是好像呢我知道你不吸毒的，但是呢、就是、我都可以想像呢吸毒的人呢他是想去回那個境界那裡，所以呢你是迷某些小說的時候，你是想去回那個境界那裡，而那個境界呢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中國，一個流亡中國人想像中國文化那一個最浪漫的境界。那那些英雄呢，一個二個呢，即我都不用跟你講喬峰啦，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就是這個蓋世英雄啦，那即郭靖呢就當然是蠢蠢地啦，但是呢即是合之大者為國為民嘛，這個也都是不用懷疑的嘛，那即所以我們是迷醉呢，是想要回那一個這樣的世界來的。所以這個呢是一個很獨特的 中國人，即係一個華人嘅世界裏面，我哋華人嘅歷史，我哋華人嘅文化咧，令到我哋係有咁樣樣嘅迷金融嘅本錢啊！咁所以咧，當你咧係呢個亦都係點解係好難翻譯金融啊？你要翻譯咧，唔好講嗰啲招數係好難譯啦，係咪？咁其實大家有冇注意到咧？金融其實咧係唔識得武功噶。咁咧，佢嗰啲招數咧，有人問過佢，其實係似舞蹈，係由即係金融咧細個後生嘅時候好想學芭蕾舞啊，即係謝天謝地冇學到啦，係咪？咁咧，但係咧，即係佢係從舞蹈嘅。咁同埋咧喺詩詞嗰度想像啊，咁大家咧都聽過啲咩黯然銷魂掌啊咁樣樣啦，係咪？咁又落英神掌啦，咁就即係所以咧呢係咪一啲舞蹈嘅一啲詩詞嘅境界嚟噶？咁所以要譯呢啲嘢咧根本係冇可能。咁所以咧孟德福聰明嘅地方咧就係佢譯《鹿鼎記》，因為《鹿鼎記》裡面係最少呢啲成分嘅。最少呢啲成分，其實係似多多過係更加似一個諷刺小説啊、社會小説啊、一個政治小説咁，就唔係話咧同啲喬峯啊咁嗰啲咁樣樣嘅層次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係俾我哋睇到咧，即係金融小説點解係迷人？佢迷嘅係咩人？同埋當時社會嘅環境係點樣樣咧？咁但係咧，我哋亦都係睇咧，即係如果要睇辦報嘅金融咧，係明報出嚟嗰陣時咧，其實就金融喺佢嘅武俠小説裡面咧，係有好強烈嘅理想主義嘅。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金融嗰十五本小説咧，係由1955年寫到1970年嘅。咁跟住咧就1975年咧就係有《袁崇煥傳》啦嚇。咁呢一個咧，其實佢就係話係碧血劍嘅補篇嚟噶，因為佢話碧血劍咧呢個袁承志真係冇乜用嘅。咁咧，所以咧佢話真正嘅主角咧就係袁崇煥，即係佢老豆嗰個咧先至真正係民族嘅大英雄嚟嘅。咁我覺得咧，袁承志咧都唔係一個英雄，都唔係一個主角。其實真正嘅主角咧，從小説嗰個嚟睇咧，你話係邊個啊？嚇？係啊，我覺得係金蛇郎君，因為金蛇郎君嗰個成個背景咧係籠罩咗全個碧血劍嘅，咁唔緊要啦。金庸話係真正主角係袁崇煥就係袁崇煥啦。咁佢咧就1975年嘅時候咧寫咗《袁崇煥傳》，咁而期間咧佢已經開始係寫《鹿鼎記》嘅啦。咁所以佢寫到1970年。基本上就寫曬佢15部小説，但由1970年到1980年咧，佢就開始去修改成套去修改啦。咁佢修改，所以咧大家記住咧呢一個年代，即係由1955至到1980呢個年代，呢個係金庸小説嘅年代，亦都係明報開始嘅一個年代。嗰、那個年代嘅文人辦報咧，那個使命感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亦都係一個反暴政嗰個傳統嚟嘅。咁而呢個時候咧，我哋發生咩咧？就發生1962年嗰個逃亡潮啦，喺大陸裏面即係走難出嚟嗰啲人啊，攀山越嶺出嚟嗰啲浮屍啊，啲咁樣樣嘅嘢啦。咁啊～查良彩訪新聞咧都有啲手法嘅，咁我據最近有啲舊同事喺度回憶咧，佢就話金庸咧叫佢哋拎啲麵包去俾嗰啲逃亡嘅人，咁咧就做新聞，咁所以咧佢都做新聞咧都有兩個層次，除咗採訪之外咧都製造一啲新聞嘅角度咁。咁啊1962年咧就係逃亡潮啦，咁所以係一個控訴。點解會有啲咁悲慘嘅事發生啦？咁啊，1966年開始啊，文革啊嗰啲咁嘅慘處啦，咁咧係明報咧係以一個文人嘅身份，同埋香港好多人嗰啲香港嘅大部分嘅唐人啦住嘅地方，對文革嗰個厭惡啦，同埋個恐懼啦，咁所以咧明報咧係反文革咧係即係亦都係非常之符合香港絕大多數人嗰個感覺嗰、那個感情嘅。咁到1967年啊暴動啦，1967年暴動咧就呢個專家坐咗喺度啦，係咪？咁1967年暴動咧就據程翔咧就佢而家係獨立係抗拒咧就將淡化1967暴動嘅，1967暴動咧唔係低下階層抗拒呢個港英暴政嘅。 而是呢有一個即係一啲香港嘅極端嘅左派呢係為咗奪權。咁所以呢就最主要呢即係呢一個呢係一小部分人破壞香港秩序。咁而明報呢就係用呢一個角度係一小部分嘅極端分子喺文革嘅時期呢發動一啲咁樣嘅暴亂，咁係影響香港人，特別呢係令到是走難下來，希望香港有一個安樂日子的人是令到他們的生活是受到破壞，以及是令到他們恐懼。所以呢明報呢雖然呢他是日日鬧那些極左派那些暴亂暴動分子呢，但是呢是也都是非常之準確地反映了香港人 的立場和他們的心情。所以呢就講到呢是有人呢就上去上去明報大廈嗰度咧，係要暗殺查良鏞，或者係去襲擊查良鏞咧。咁即係呢個報導咗出嚟咧，係會令到更多人咧係對明報咧係更加更加支持嘅。咁所以喺呢一段日子裏面咧，都可以講得咧係明報嗰個政治嘅立場咧，係同是跟香港人是很吻合的一個立場來的，一個反暴政的立場來的。但是呢我們由80年開始70年到80年開始呢，我們是見到另外一個的現象來的，就是金庸他改小說的時候呢，大家又是不是最習慣看那個明河版那個呢，就是一套很大本的就有公仔，有很多靚精美圖片，同埋呢有很多注腳的。那個那一個版本的修改呢有幾個目標。一個目標呢就是將你逐日 連載那些有些前後前言不對後語啊，或者有些呢就是倪匡幫他代筆啊，咁你就即係佢就有些是整死了，有些是整盲了醫不返啊，咁呢佢呢就要炒返出嚟啦，係咪？咁同時呢佢亦都係想將嗰個武俠小說升格，即係呢佢要好多嘢呢變成好學術嘅。所以有很多注腳的，加多了很多歷史在那裡。還有呢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要淨化，就是 要是整乾淨一點的。韋小寶不可以那麼粗口了，也不可以衰到那麼交關了，就是一些可以少一點的衰這樣。咁即係嗰度係要嚟做乜呢？咁我就睇新版嘅金庸小說呢，我係睇得好唔安樂嘅。有些地方呢我覺得是即從純粹從一個小說來講，我覺得是改壞了。簡單一點來講，就譬如一個舉一個例子，就我最喜歡 最喜歡講這個例子，因為我實在是很激氣，就是呢在原本的《射雕英雄傳》裡就有個女仔叫做南琴，就是一個暴蛇的少女，身世很慘，是楊過的真正的媽媽來的。但是金庸就不喜歡，到整個全嗰個明河版嘅時候咧，就刪咗阿南琴，就叫阿穆念慈咧就做咗阿楊過嘅媽媽咁。咁我覺得係好可惜。咁但係呢個係文學上，我真係純粹一個小説就係咁講。但係有啲咧，就我覺得佢係越講係好似加鹽加醋，係越過分。咁樣咧對自己太認真啦。譬如好似阿黃蓉煮飯咁，使唔使越煮就越古典越古雅咧？係咪？咁咧即係使唔使即係啲錢越出越多咧？咁即係一個人一個人物咧，去到即係驚死人哋唔知道佢偉大，咁要偉大嘅人更加偉大。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是除咗前後貫徹之外咧，佢係要令到人哋覺得呢一啲咧係一啲學術嘅著作嚟。咁我對呢一度咧就係好唔中意。咁但係到其實咧就係、是、最主要係金庸嘅小説嗰個理想主義咧，喺過去嘅理想主義咧，喺《鹿鼎記》度咧開始係有轉變。喺《鹿鼎記》裏面咧，即係唔係一個江湖英雄嘅世界。其實咧，武林咧真係笑片嚟噶。咁你睇嗰啲英雄咧，一個二個咧都係好滑稽嘅，即係。根本是很 absurd 的，可以說得。啊、真正的英雄是誰呢？真正的英雄是康熙皇帝。就除康熙皇帝，所以我覺得他的政治那個意味呢，就是世上只有明君和小流民。 咁呢、這個韋小寶咧就一味係托大腳，然後咧就趁機咧就攞啲油水咁。咁但係咧就呢、這個咧就係、是、成功嘅秘訣啦。咁所以咧即係當我喺明報係越睇住分析呢個《鹿鼎記》，越係睇金融嘅政治嘅查良镛嘅政治嘅時候咧，就覺得喂係唔係由一個為理想為原則去為國為民，情願是自己要犧牲都要去做一個這樣的正直的有原則的人呢，是不是由這裡變成一個即要是成功的是要跟著皇帝賺食的人，而我們所信奉的不是大英雄，我們信奉的呢就只不過是皇帝。但是呢同埋呢個《鹿鼎記》裏面呢，其實佢個真正嘅理想主義呢變咗係將一個皇帝嘅理想化。咁康熙呢即係喺你呢本小說裏面呢，當然呢就有唔啱嘅一面啦，有即係啲偷偷掩掩啊，去派啲間諜去跟住韋小寶啊，即係等等嘅嘢啦，係咪？但係講到尾呢佢都係一個明君嚟嘅。咁有一段呢，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呢，有一段呢佢就同韋小寶講，他說這些這樣的大英雄他們做了些什麼出來呢？不過擾擾攘攘而已，但是我是平定四海令到國泰民安，那你說他們應該做的事是對的還是我做的事是對的，是即所以呢是由那裡，所以我就在這裡很說到了八零年的時候呢，其實也都是金融開始重整 是那個時候了。所以你就我哋睇查良镛嘅政治咧，到咗70年、80年嗰個年代，中英談判嗰個年代，講緊香港前途嘅年代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是、咧查良镛即係金融嘅武俠小説係非常理想主義同埋浪漫主義嘅，但係查良镛嘅政治咧係非常非常之現實嘅。咁你可以去睇咧，就嗰段時間裡面係有啲乜咧，就唔知道大家覺。知唔知道有呢一本書咧？就係、是、我哋要由金融小説咧，就開始睇金融嘅社評。金融嘅社評咧，呢一本咧就係佢將佢80年至到84年底嘅時候嘅社評咧，係集埋出嚟嘅，叫做《香港的前途》，叫做《明報社評選之一》，我好似未見過之二。咁咧就係即係裡面咧啊，就講咗佢好多佢。是很投入講，即係呢個你知道咧，即係當時咧80年代咧，即係我係即係可以講即係點咧，即係我真正係都唔係後生噶啦，不過都算係後生，比起而家嘅後生好多啦，係咪？咁嗰陣時咧就係、是、香港人咧，我讀大學，我大學畢業咧，我早過程長少少，咁咧就我一向就所以咧，而家見到佢覺得係我可以蝦佢嘅，咁咧。我哋係69年畢業嘅人，69年我哋係冇興對政治係冇興趣嘅，香港嘅政治係冇興趣嘅。咁但係到咗80年嘅時候咧，即係經過咗6·7暴動之後咧，香港人咧係突然間覺得呢個我哋習以為常嘅香港咧，唔一定永遠存在。咁到80年嘅時候咧，講緊中英談判嘅時候咧，更加明白咧香港人嘅身份啊，呢個身份咧唔係係同第二啲嘅。講中國人咧係唔同嘅，我哋嗰陣時講香港文學咧係俾人鬧到死嘅，即係佢覺得即呢啲係你連而家你覺得打擊港獨係好大件事，嗰陣時仲犀利，即係你話香港文學都唔得，即係冇香港文學呢件事，只有中國文學呢件事咁樣樣。咁所以咧到中英談判嘅時候咧，我哋係好覺得我哋根本咧又唔係大陸嘅人，又唔係台灣嘅人。又不是英國人，又不是美國人，我們是香港人。即是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你又是有中西文化，你都一樣是這麼舒服的，而是如果你是要全力是打擊其中一種，你也是不舒服的。那這個香港你是怎樣能夠保存下來呢？所以這個中英談判呢對我們這一代人呢，這個呢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抉擇來的。當然有些人就走人啦，即係移民啦咁。但係我哋呢啲唔移民嘅人覺得，即係喺香港，你到去我哋當然可以移民啦。但係你去到外國 不是你的家來的，不是好像香港那樣的，所以呢就有一個要為香港去保存香港這個特色這樣的運動了。在這個時代的明報呢，明報就發現呢查良鏞的政治其實是非常非常之怎麼說法呢，是可以說是很守舊的，因為他最主要呢可能是他說他自己那代人呢是經歷了很多戰爭的離亂，所以他們對一個穩定的環境呢那個追求是很大的，所以他是一方面呢是很支持這個港英政府是保存這個香港的穩定，特別呢他是說過一些東西，即是他是很 pro 香港的，即樣東西他覺得香港人的錢是用在香港人身上是絕對對的。他有一篇社評很有趣的，他說呢即那時候說是起地鐵啦，有很多人反對啦，又因為融資的問題啊，或者是帶來很多不可預測的地質的因素啊，但查良就不是這樣看的，他說呢就香港人的錢用在香港的身上呢他絕對贊成的，所以呢如果你將獅子山雕得更似一隻獅子我都贊成的，是不是厲害啊，大家我真的很推薦大家看查良鏞的社評，但是呢你參考好了，你不要學他，因為他是很懂得怎樣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呢去講出來，所以你看他這一輯社評裡面呢，第一呢他講到那個穩定是最重要的，繁榮穩定自由法治這些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同時呢他是非常之反對民主制度的，咁就同佢一九七，咁我都有啲懷疑，因為喺一九七五年嘅《袁崇焕傳》裏面咧，佢就係、是、其實就係講到呢一度啦。佢話呢個袁崇焕咧，點解會俾崇禎係凌遲處死？凌遲處死真係好得人驚嘅，係咪？咁咧而即係啲群眾咧係咬佢嘅肉嘅，即係唔係淨係啲皇帝打入黑牢度偷偷地整死佢嘅咁。咁佢話呢個係一個個性嘅悲劇嚟嘅，因為崇禎一個咁樣嘅人。對住袁崇焕一個咁嘅赤膽忠肝嘅人咧，咁即係佢話係潑膽汗啊，係民國裡面嘅一個亡命之徒啊，一個將軍叫自己做亡命之徒啊，佢真係可以理解到嗰個時勢係唔支持佢呢一種咁樣嘅人嘅。咁佢所以咧，金庸咧喺《袁崇焕傳》嘅後記裡面講咧，佢係呢啲人咧。佢一日有封建嘅制度，一日冇民主嘅制度，呢啲人都一定死嘅。佢話咧，咁即係所以咧，由嗰度去，你如果係咁支持有袁崇焕，你禁用呢啲民族英雄咧係你嘅偶像嘅時候咧，咁你都會想象咧佢係對民主嘅重要性咧係完全唔懷疑嘅。但是在社評裡面的查良鏞的政治呢是很堅決反民主的，其中一篇呢就現在程翔在看的 那篇呢就是1984年1月29日呢他就那個題目呢就叫做是不是應該實施民主政制，他說不可以，因為現在我們最緊張的呢就是繁榮穩定，即是你是繁榮穩定中國大陸中央政權就會俾你繼續落去，但係咧，如果你係冇你有民主制度咧，你就冇得繁榮穩定噶啦。咁咧，所以你冇得繁榮穩定嘅時候咧，我哋都乜都第啲嘢唔使諗噶啦。咁所以你呢個咁重視繁榮穩定嘅人咧，變咗佢覺得民主咧其實真係大毒草，即係民主係毒藥嚟噶。咁到後來咧，這個咧講法咧係更加清楚。咁所以佢係，但係我覺得咧，呢個。查良鏞咧，我都唔知道究竟佢真正係咁樣樣諗啊，抑或咧係有第二啲嘅原因喺度啦。我相信兩種都有嘅。佢真正係對民主係有極端嘅不信任。咁但係同時咧，我話你點解你早一篇，即係除咗呢個實施民主係應唔應該實施民主呢一篇之前嗰一篇咧，佢係贊成香港有八大支柱嘅。八大支柱咧就係繁榮、穩定、自由、法治，即係呢八個字啊！佢即係呢個係四大支柱，呢八個字係好重要。咁其實我哋點解去到中英談判嘅時候，我哋咁堅持一個民主制度咧？就是、因為我哋相信咧，如果香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一國兩制咧，如果你冇一個民主嘅制度咧，你係冇辦法。是保障到呢個自由同法治嘅，但係查良鏞係從來係冇講過呢一度嘅，咁所以咧你去見到咧， 佢就最多人知道嘅一個茶涼用政治咧，當然係88年11月嗰個所謂雙茶方案啦嚇。咁就係因為佢係85年嘅時候咧就開始基本法草擬啦。咁佢亦都係港方嘅港方嘅草委之一啦。咁啊喺特別咧喺政治嗰個小組裏面咧，政制小組嗰度啦。咁啊大家都喺度諗啦。阿馬丁咧就因為茶涼用講嘢咧係令到人哋覺得佢係好 liberal 噶。咁所以咧就話馬丁咧就叫佢做半個民主派，其實佢唔係半個民主派。馬丁咧有陣時咧，即係唔好講馬丁啦，即係咁咧。總之咧，即係查良鏞並非半個民主派，佢係即係覺得香港係好重要，係要保障香港嗰個原有嘅生活方式，但係佢唔係一個民主派嚟嘅。咁所以咧喺雙茶方案嗰度咧，其實佢係嗰陣時有個爭議咧。就第一咧，就係嗰個立法會應該點樣選出嚟啦？幾時點樣可以達至普選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行政長官嘅選舉啦。咁好多人咧覺得行政長官嘅選舉咧係仲緊要啲嘅。咁我唔同意啦，但係其實兩樣都係一樣咁重要啦。咁雙查方案裡面咧提出一個好保守嘅方案咧，其實話頭三屆都係要由一個800人嘅選舉團咧去選出嚟嘅。咁然後咧到後來係點咧？佢就話一個公投啦。咁當然咧，今日咧公投咧就非常之敏感啦。如果今日查良鏞話公投，我哋即刻崇拜佢都不得了啦，係咪？咁但係嗰陣時講公投咧，其實就係一個渺茫嘅嘢嚟嘅，即係話三屆都係由選舉團選出嚟㗎啦。至於後來係點咧，就唔好講字先啦，即係咁樣樣。咁啊，所以咧當時咧嗰啲人咧就好激氣啦，啲特別啲大學生咧就係燒明報，燒嗰個查良鏞方案嚟明報樓下嗰度。嗰陣時我都喺明報做嘢嘅，但係對我嚟講咧，其實最令我係唔高興嘅地方咧，就反而唔係嗰個方案係保守定唔保守，而係咧即係一個做嘢呢個係政治嘅手腕啦。佢係去探測究竟中方係想要啲乜嘢嘢，然後咧佢就同查濟民咧夾埋話啊呢、這個就係香港人要嘅，即係你知道北京要乜嘢，咁你就去配合，就話呢啲係香港人要嘅。咁於是咧，如果咁啊，北京咧欣然係准許啦，係咪？即係你去體察即係個皇帝嘅心理係點，然後咧你就去講出嚟，咁個皇帝咧就去賜呢樣嘢俾你，咁你又光宗耀祖啦，咁啊皇帝做出嚟咧就係順應民意啦，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咧就好 disgusting 嘅，咁啊因為我呢啲鬼佬嘅頭腦啦，我真係覺得係好唔掂嘅，咁尤其是做報紙嘅人咧，即係明報嗰陣時啊，不幸咧，明報咧即係上即係所有啲人咧都係中咗金融武俠小説毒嘅，咁我哋一個二個咧都係非常之有理想啊，即係好崇拜嗰啲咧，即係為國犧牲啊，即係要死都要有原則啊，即係頭可斷啊，即係但係咧志不能移啊，即係咁，即係啲咁嘅樣嘅人，咁啊所以咧我哋係覺得咧係好唔掂嘅，咁啊所以嗰陣時咧就對而家嗰陣時嘅明報咧查先生咧係雖然係請好多大學生啦，咁好似咧係一個現代化啦。但其實咧，佢係將個新聞係看得好緊嘅。咁咧，我呢啲咁樣樣嘅人咧，係唔可以去干預即係編輯嘅嘢噶。咁咧就因為咧，佢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個明報係過激嘅時候咧，我哋係會有損失嘅。就係因為嗰陣時咧，明報係唯一一張係可以入大陸嘅報紙。咁所以咧，即係明。查先生咧就對呢一個咁樣樣嘅特殊嘅情況係非常之重視嘅，因為呢個亦都係令到明報有好高嘅地位啦。咁所以佢覺得咧，我哋即係要同新華社保持好好嘅關係嘅。咁所以成日咧即係會攝一啲好奇怪嘅文章出嚟嘅。咁啊當然我覺得奇怪啦，可能有啲人就唔覺得奇怪啦。我唔知啊，歐嘉倫記唔記得咧？有個人叫馬力嘅，記唔記得新思？記唔記得新思維啊？新思維呢個筆名咧，就時時咧，新維斯新維斯其實就係新思維咁樣啦嚇，其實係啦。咁咧呢啲文章咧就係一啲咁樣樣嘅文章，就時時咧喺明報度出現嘅。咁所以嗰陣時嘅明報咧，就係對好多讀者咧都覺得係好迷惑。咁所以而家最後一節咧，我就想講話，即係究竟呢個金融同茶涼鏞之間 嗰個互動嘅關係係點樣啦？咁其實金融我即係指嗰個武俠小説啊，係對於明報同埋查良鏞嘅政治地位咧，都有好密切嘅關聯。你只需要知道一樣嘢，佢1981年去北京。鄧小平接見的時候咧，鄧小平就話：我都是你啲金迷啊，即係佢都睇武俠小説嘅。咁你所以呢個武俠小説咧係有好大嘅魔力咧，令到好多人咧都對明報係另眼相看嘅。咁呢個所謂查大俠咧，其實查良鏞唔係一個大俠嚟嘅，但係咧就因為查良鏞係金庸寫咗啲咁嘅小説咧，就大家都覺得呢一個係大俠。咁同埋咧都係對明報咧有一種特殊嘅親切感。明報令到佢嘅知名度啊，佢嘅讀者群咧係增加嘅，係咁。但係咧，同時咧，咁樣咧，亦都係付出一個代價，因為咧，你啲人咧點解去認同？點解去認同金庸嘅小説咧？就因為裡面嗰種嘅感情、嗰種情操、嗰種意境。咁你養大咗一班人，一班迷哥迷姐，個個都係迷你啲英雄，迷你啲理想。你忽然之間話我係小偉小寶。咁嗰班人咧就非常之失落啦，係咪？即係覺得點解會咁嘅咁？咁即係好似咧，你係違背棄咗你嘅理想。即係我睇你係一個咁樣嘅人，啊，我以為你係喬峯，原來你係岳不群。咁即係你話係咪啲人咧係好迷惑，同埋咧就係好唔高興？即係佢係顛覆咗自己嘅理想。 即係你覺得㗎？ 唔係，即係有人咁講過。咁咧，因為即係其實岳不群咧係唔可能係任何一個真嘅人嚟嘅，係咪啊？咁即係如果你要講話係一個作者咧，其實佢係每一個人物都佢一定有一啲嘅。如果唔係咧，佢寫唔到呢一啲人出嚟嘅，係咪？咁咧，但係有佢可唔可能全部係其中一個人物咧？係冇可能嘅，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一方面咧，你係培養一班。好有理想的人作為你的大擁躉，但同時呢 你真正的現實的政治呢是令到這些人是大失所望。一路到怎樣呢，我們才重修舊好呢，就是要六四屠城的時候，89年的時候呢，起先也都是有個遲疑，究竟即北京的民運我們是不是應該是很大幅地報導呢？但後來無得你選擇，因為那個形勢是很清楚是怎樣的，所以明報呢是真的是很勇猛地去報，不單止是報，我們不單止是很大幅地報導北京那個民運啊，即是那些緊張的情況啊，解放軍入城啊那些東西。我們呢還那時候張波是在張建波呢就在新聞部，我們還要是每晚呢做埋曬大版之後呢 fax 啊，好多好多新聞嘅界嘅朋友喺度咧，都記得剪出嚟一忽一忽，係用傳真機咧傳翻去大陸。嗰陣時一開始有傳真機，咁好多係同即係生意有關嘅，即係譬如你要去買啲咩貨啊，咁啲訂單啊，咁咧其實因為咧英文咧就可以用 telex 啊，用其他嘅方法，但係中文咧一出傳真機咧就最啱我哋啦。因為其實中文好像公仔咁樣啫嘛，係嘛？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傳真機，嗰陣時利用好多傳真機咧傳翻入去嘅。咁所以到咗六月，好似六月一日咁上下，我哋成日開住嗰陣黑白電視睇嗰班人坐喺天安門嗰度，我哋好驚，即係究竟幾時有事發生？咁啊，查生咧就上嚟嗰陣時編輯部喺九樓嘅，即係咁就嗰個查良鏞自己間房就喺七樓，咁我梗係喺七樓啦。即係唔可以俾你喺九樓度亂嚟噶嘛？咁咧就喺佢就上嚟九樓同我哋講，佢話咁，佢即係永遠係用商量嘅口吻嘅，即係聽下我哋嘅意見。佢覺得咧，即係情況到咁樣樣咧，佢唔可以繼續做草委啦，佢要辭職啦。咁我哋咧，唉，好在咁啊，快辭快辭咁啊，個個咧就即係又對佢好好啦。咁嚇，咁咧但係咧，大家可以睇到咧，當六四係漸漸淡嘅時候咧。查良鏞是沒有改變的，他一樣是覺得民主是一個大災難的。所以呢你在92年的時候呢，你看到我還留下一篇特稿，他就在這裡說你的人是瘋的，爭取民主的人是瘋的，因為這個共產黨呢其實是一種皇帝的心理來的，你跟他爭取民主呢，你是等於去謀朝散位，所以你不會有好收場的，所以你不要這樣想。大家要知道 咁樣樣想對對民主有咁樣睇法嘅人咧，唔係淨係查梁容噶，係好多人都係咁樣樣睇法嘅。咁我哋其中另外一個咧，我哋香港好多人支持嘅人物咧，叫做麥理浩啦嚇。其實麥理浩都係咁諗嘅。但麥理浩咧覺得，即係一個佢想佢對香港一片真心嘅時候咧，佢唔覺得香港唔應該係行一個選舉民主嘅路嘅。佢覺得咧應該好似新加坡咁樣樣嘅。佢話因為咧你嘅前途咧係靠你同中國大陸嘅關係好，同北京嘅關係好。你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因為你的關係好，你如果是這個沒有了這個好的關係的時候，你都不會有些，即一定會前途很坎坷的。其實麥理浩都是這樣想，後來當然他就不同了想法了。所以不是這樣，即不是因為這一樣，即當然我們是對和查良鏗的那個看法是很不同，而且是很失望明報是用這樣的立場。但是其實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是到了92年查先生其實是用一些 很激烈的說話呢去批評爭取民主的人，即是講到他們是一些是很差的人的。那用九不是，因為他真已經淡了之後呢，即是八九年文運就辭了職啦，跟住其實九一年呢他都已經開始明報上市啦，那呢我們就講緊一個生意的問題啦。九三年咧，佢就已經賣俾啊于品海噶啦。咁所以九二年咧係冇乜特別事發生，但係咧就係喺彭定康嚟唔係一件主要嘅事嚟噶。其實最當然咧，後來咧佢對彭定康嗰啲就係好反對佢嗰啲嘢啦。咁但係咧最主要咧都係當風頭火勢，大家係好反對北京嘅所為嘅時候咧。咁查良鏗係企喺香港人一邊，但係當呢啲嘢係平淡翻嘅時候咧，佢就會繼續係佢原本嗰個政治嘅思想，就即係一個好反對民主，覺得即係我都唔知點解我真係仲有全屍咁，咁即係我可能好特別啦，咁就係鬧到咧係不得了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係。我是怎樣理解呢？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呢，就是為什麼查良鏗一個這麼成就這麼大的人呢，他會這麼恨得到這個建制的承認他的地位，你明白嗎？即所謂建制就是這些 convention， 就是些政府、些學院，就是這些這樣，為什麼他要咁需要佢哋去承認佢咧嚇？唔單止係令到佢嘅小説咧喺改寫，令到佢更加貼切，係一個從政嘅人啦，有地位嘅人啦，啊，唔係一啲即係古仔講古仔嘅說書先生啦，就說書先生其實都唔係啊，有好正嘅人啦，係咪啊？咁啊咁，所以咧即係係好似要。好熱衷有啲名譽嘅學位啦，好熱衷啲人咧係話佢嘅武俠小説咧係有文學嘅價值啦，咁所以咧就要研究查良鏗嘅小説啦，研究金庸嘅小説啦，研究金庸小説咧就係呢啲叫金學啦，即係一種學問嚟噶，係一種研究噶，唔係大家咧，即係你又中意睇武俠小説，我又中意睇武俠小説，我哋大家喺度傾武俠小説，興高采烈咁樣，而係要研究。點解要咁樣樣咧？我真係唔能夠明白。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嘅結論咧，我覺得最可惜嘅咧就係，無論係從小説嗰度去睇，或者係特別咧係政治嗰度睇，我覺得係好可惜嘅。第一就係點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即係喺《天龍八部》嗰度咧，咪有個藏經閣喺少林寺個藏經閣，一個無名老僧嘅，係咪？咁、那個無名老僧咧，就即係你知道呢個蕭喬峯咧，就其實個爸爸叫做蕭遠山啦。咁啊，另外慕容復咧就係慕容博邊個？慕容博咧，咁啊兩個咧其實咧都係扮做和尚噶啦，係咪？咁咧就喺度偷嗰啲藏經閣嗰啲武俠秘笈去秘密練功噶啦，咁原來咧呢個無眉老僧咧冚唪唥都已經係睇在眼內啦。 咁於是就逐一話翻俾佢聽啦。阿事主，你最初嚟嗰陣時係睇呢個嘅，但係武功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殺傷力嘅。咁所以咧，點解係啲高僧咧，佢係練武嘅同時咧，佢亦都要睇佛經去化解佢嗰個暴戾嘅氣嘅咁。咁佢但係你哋一味喺度睇武功，我都係覺得咧就會傷及自身啊咁。咪於是你記得啦，就化解咗佢哋啦。咁啲眾高僧咧就喺度靜靜地聽呢一個無名老僧呢、這個掃地嘅老僧咧喺度講佛偈啦，做啲咁樣嘅嘢，即係一個咁高嘅意境啊！咁即係當然亦都係講得太誇張。咁但係呢個咁高嘅意境，睇一個咁高意境嘅人，結果會係接受同埋追求一啲咁容。族嘅承認啊，即係點解會咁咧？即係就算係牛津嘅博士，我希望大家唔呢度冇乜牛津博士啊，都係好多噶啦，可以即係未至到恆河沙數，但係都多得好交關噶啦，係咪？點解咁恨呢啲嘢咧？係咪？當你去到咁高嘅境界嘅時候，點解即係會係咁咧？即係我第一個喺度，咁即係都好。自我蒙蔽啦，係咪？因為如果你係講緊武俠小説嘅時候，我哋而家係用武俠小説嘅眼光去睇，個個都覺得正，係咪？即係並世無雙，我早中會話並世無雙噶嚇。咁咧空甚至可以好似倪匡咁話，空前絕後啊，真係過人，世上冇另外一個人可以寫到一套咁樣嘅小説出嚟啦，係咪？但係如果你係要講話文學嗰個角度去分析呢一啲小説咧，你係用緊一啲唔同嘅尺度。所以如果你認為你的武俠小說是很流行，因此你就是可以應該早就應該拿到文學獎，是一種是騙自己的想法。一個這麼聰明的人居然可以這樣騙自己，我都覺得是非常可惜，還有真的很不佩服，很不配合他，就是不配一個這樣的人，就好像查良鏗一個這樣的人，其實是應該有更高的層次。咁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即係太過個係恨成功，即係買錯點啊？買錯投錯注嚇，就好似咧你係雙財方案，你買中咗啦，咁啊於是就好叻啊，係咪？又做到協調啦，又點點啦咁。咁但係我喺度諗，如果你係即係貫徹嘅，明報係企喺大多數香港人嗰一邊嘅。是為香港人爭取的，是好像我們那些國政啊，甚至楊過結果都是，其實楊過結果都是英雄來的，那麼就好像喬峰啊這些這樣的人，是應該做的事，你去爭取，情願串串斷截，你都是這樣做。如果明報那時候真是這樣做的說話，可能明報的歷史地位是很不同，那所以呢，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大的可惜。我們或者會成功，或者會失敗。如果是成功，甚至是與成功與失敗之間，可能我們為香港可以爭取到很多。而明報真的會名垂青史，而不是單單是一份成功或者後來沒有那麼成功的報紙。所以從這兩個方向去看，我自己都是覺得是很遺憾的。但是呢，真是天地本無緣體，這個也都是查先生的喜歡金融小說裡面的一句啦。所以今天呢叫我做敬仰查先生呢，就恐怕我覺得這個字就不是很貼切，但是呢他的確呢，就是很多值得人談論的地方，但是值得談論都不值得無限期這樣去談論。希望呢就得罪了哪些金融迷呢，我賠罪先啦，多謝大家。 大家都聽到不想 Margaret 停下來，但你看到她為了今晚的講座準備了這麼多的所以你看到她是準備充足的，而且我們今晚其實不僅僅是看到金融查良鏗，也都看到很重要的香港歷史的一段的發展，更加重要的是看到Margaret 對查生的一個很 critical 的 evaluation， 就是所以我想其實得著是甚多的。在過場的時候呢， 我都要講少少我自己看金融的少少經歷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 在大陸呢，我相信我是第一代呢看金融的人的、啊、我在八十年代讀小學五年班的時候呢，其實就在、廣東一個小鎮裡面呢生活。那時候剛剛呢就是、李連杰的少林寺呢出現、那個呢是很大影響的，因為我們那個年代所有的年輕人呢基本上都是個個想著自己做武林高手的、啊、那每天都要練武啊這樣。咁喺嗰個時候咧，金融嘅小説最早出現喺咩地方呢？其實當時喺大陸有一本好流行嘅雜誌叫做《武林》，我諗冇人知道嘅，《武林》嗰本雜誌咧就連載個金融嘅《射雕英雄傳》嘅頭個幾個 chapter。咁覺得我自己係完全唔知道金融係邊個嚟嘅。但係咧，我覺得係第一次睇金融，即係睇《射雕英雄傳》咧，簡直係癲咗嘅嚇！即係話，即係之前所睇嘅所有嘅1984年、83年到。是啊，是啦，他是在、那本雜誌上連載、啊、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即是我第一個看金融的感受，就是之前看的什麼七十五二封神榜啊，或者這個楊家將，我們那個年代看的小說呢，不過全部跟他都是沒辦法相比的。然後呢我眼睛就近視了、啊、然後呢我發覺呢，我金融過身之後，我發覺很多朋友的共同經驗呢都是因為金融而近視的，這個 是真實的，我也是因為近視。咁好，我講埋個故仔俾你聽，就係、是、但好奇怪咧，可能因為版權嘅原因咧，嗰、那個小説咧連載咗幾期之後咧就冇咗。哇！嗰下真係好痛苦嚇，即係睇射雕睇到最精彩嘅頭嗰幾輯之後咧冇咗，跟住我哋就即係我就周圍去即係攞攞鏈咧，周圍去揾。跟住我當時我有個高年班嘅師兄同我講話其實我一個小鎮係縣城入邊嘅小鎮嘅話，其實我哋係有金融睇噶咁樣。跟住咧，佢就帶咗我去一個街入邊咧，有間好冇招牌嘅一間黑暗暗嘅屋仔入邊，係冇人知道係咩嚟嘅。又入到去咧，即係好暗黑嘅間房入邊咧，哇犀利！全部即係呢一個版本嘅金融咧係冇封面嘅，全部都啲牛皮紙包住。然後咧，成間房咧都係金融、古龍同埋梁醫生嘅小説。咁呢個人咧就喺香港有親戚，佢偷偷地咧就叫啲親戚咧就買咗一整套嘅小金網小説咧，就係租俾我哋睇。但係咧又唔可以公開嗰陣，因為都係禁忌嚟嘅。咁所以咧提話啦，因為佢要10蚊按金，2毫子一日，即係2毫子一日。咁所以咧，我當時咧就你諗下，我哋嗰陣一年一個月都係最多係1蚊2蚊零用錢。咁所以咧，我當時咧就一定要保證我自己每一日咧要睇曬一本，因為睇唔曬本就4毫子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對我嚟講，我又唔識繁體字嗰陣，我讀小學五年班就已經可以走堂啦嚇，即係你哋中大先喺走堂，我小學五年班走堂，又即係匿喺個後山度睇咁樣嚇，然後咧翻到屋企，我阿媽唔俾睇小説嘅，咁嗰陣我哋屋企冇廁所嘅，即係啲大單位入邊。所以我就匿喺公廁度睇金融，即係喺公廁入邊睇，我阿媽就唔知道啦咁樣嚇。咁所以即係我想講翻就係其實係我諗其實好多朋友咧類似共同嘅經驗咧，就啱先你講嗰個 addiction， 即係講金融嘅魅力咧，係即係尤其咧喺嗰個，我都係要嗰個年齡睇。我覺得而家呢個即係譬如成長之後再睇金融咧，係冇嗰種感受嘅。所以我發覺好多朋友要睇翻啲回應咧，都係小學五年班到中學嗰個時期睇啦。其實是最沉醉在金融的世界裏面，而他厲害的地方，我覺得後來我看回頭，就是在那個時間是我們的人格剛剛開始形成的時期。所以你看金融的影響是很厲害的，就是其實你會投入去的嘛，就是 你完全是一種道德教育來的，就是人格教育，就是 你很自然你就會崇拜蕭峰啊、郭靖啊、楊過的、啊、那個 我覺得、金融的小說你看回20世紀的相比其他作家，你譬如說魯迅、啊、沈從文這些大家來說，我相信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作家是有他這種這樣的影響力在後面、啊、所以 我過去即金融先生過身之後，我看回網上面 我自己好看很多在大陸、啊海外、啊東南亞很多朋友的分享呢，看金融是一個很共同的經驗，而那種剛才我說躲在個被竇就拿電筒手電筒看、上堂偷偷地放在桌子下面看、躲在廁所看，我發覺這個都是 common experience， 又發覺很多人近視都是因為它而起的， 咁呢個亦都係好有趣嘅一個經歷嚇。咁啊，我諗少少分享。咁我諗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差唔多有一個鐘頭嘅時間咧，我哋而家可以自由討論同埋任何問題咧都可以提出嚟嘅。咁等陣大家問問題嘅陣咧就舉手啦，然後咧最好就最好就一個問題就夠啦，然後咧就報上名來，好嘛？即係簡單講講你自己 ，OK？ 有冇邊啲朋友想開始先嘅？ 其實咧，我都係好喺被竇度睇金融。我第一次睇金融嘅時候八歲，咁咧即係嗰陣時係睇《碧血劍》。咁咧，我爹哋咧就係同佢一個捉棋嘅朋友咧借翻嚟嘅。咁所以咧，我要等佢出咗去嘅時候咧，先偷偷地去攞佢嗰本嚟睇嘅。咁所以咧都要趕嘅。因為佢一翻嚟之前咧，你要等翻喺佢台面嗰度先得。咁所以咧，雖然你喺大陸，我喺香港，我講緊嗰個咧就係五幾年，即係六係啊五幾年嘅時候啦。咁你講緊嘅八幾年，其實經驗都係差唔多嘅。係 啊，係啊。好有冇朋友想開始先？好，鄭先生。 最近大家如果留意信報咧，林恆子寫咗三篇，非常精彩。咁咧就林恆子大家都知係香港第一支劍筆，金庸咧第一支筆，咁由第一支劍筆寫第一支筆，咁兩個嘅關係其實都好奇妙。咁我想問阿吳小姐咧，即係你兩個你都熟悉嘅，究竟佢兩個出現咗咩問題啊？好似佢第一篇係賺，第三篇係好似唔俾面，你想分析啊？ 我姓周，我想問下閨蜜，明報點解會決定喺1991年上市，同埋賣俾宇品海？ 咁恐怕要令兩位失望。第一，我唔熟林恆子嘅，咁咧，但係呢啲故仔我哋都聽過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實咧亦都可以反映咧，金庸係一個好多面嘅人嚟嘅。佢係即係我講話有四個層次咧，我只可以講兩個。咁其中第三個咧就係辦報，即係佢做生意嘅方法咧，其實係好點講啊？用英文講就係好 hard nose 嘅。是很實際的，咁咧係唔中意競爭啦，咁咧同埋咧係經營嘅時候咧，我做明報嗰陣時咧係其中即係我啲鬼佬嘅頭腦咧就係、是，我覺得員工嘅員工嘅福利你要俾公平人哋噶，員工嗰、那個薪金咧你要俾人嘅，咁但係咧。茶生咧成日都相信咧，你係唔可以俾人哋咁多人工，即係明報本身咧，佢有咁高嘅地位咧，呢個已經係可以咩啦？咁咧同埋咧，你喺明報度打工咧，永遠唔係一個僱傭僱主嘅平時嗰個氣氛咧，就係、是、共事嘅，即係好似你共同做一樣有使命嘅嘢嘅咁。咁咧即係查先生咧就好禮賢下士嘅咁。咁所以咧我就好反對啊，因為我係讀哲學嘅，咁啊所以覺得。即係你唔可以用温情搭救，係嘛？即係呢個係好卑鄙嘅做法嚟嘅，係咪？明明咧，即係你要人哋出咁多力咧，你要俾正確，你要俾公正嘅人工人噶嘛，係咪？但係咧，你就以對人哋好咁，希望咧人哋就係犧牲下，咁呢個就好唔～好唔掂嘅，咁所以咧就係林恆子講出嚟嗰啲嘢咧，其實咧我相信都唔係唔真實嘅嘢嚟嘅，咁亦都有其他嘅例子，但係我講咧就唔會講佢個做人係點啊，辦報係點啊，因為我係好清高嘅，我淨係講理論嘅啫嘛，係唔會理呢啲咁嘅做生意嘅事嘅咁。咁至於咧就係話1991年咧就其實1991年唔係想賣俾于品海嘅。1991年你有冇睇埋咧？如果睇信報咧，你睇埋張五常嗰一段啦。咁啊，張五常咧就話咧，佢都唔識查良鏞嘅。咁咧，但係咧，忽然之間咧，即係1990年左右咁啊，有一日咧，1990、1991之類啦，咁啊，有人打電話咧，就捉咗佢去見阿查生。咁啊，凌晨3點鐘，咁啊，查生就話想將明報賣俾佢。 咁啊睇下阿張常制唔制，咁張常我鬼有咁多錢咩？咁查嚟個分期啊，我俾啲 easy terms 啦，咁係嘛？咁啊張常諗下都唔好制啦，咁樣啊冇咗下文，咁啊於是咧就有種種嘅猜度，點解係賣俾於品海嘅？咁啊，其中我覺得係比較離奇嘅一種咧，就係因為於品海咧就生得似佢死咗嗰個仔咁啊，即係 ridiculous。查先生做生意啦，係非常之從生意嗰個角度去睇嘅。咁又有啲人咧就話係於品海咧就即係居然咧查生咁老練咧就俾於品海呃咗，咁又有一啲咁樣嘅故仔。咁所以咧，我呢啲咁嘅人咧就完全就唔知道呢啲故仔係點樣樣嘅。但我諗咧。就是你要賣俾乜嘢人，咁有好多個考慮，錢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考慮。另外一個考慮咧，就係你賣俾嗰個人之後咧，咁你嗰個明報嘅聲名可唔可以維持得落去咧？係咪？咁如果你個聲譽係維持唔到落去，咁嗰陣時先1991年啫嘛，93年啫嘛，咁佢仲有好多胸懷大志要做嘅嘢噶，咁佢都係要講呢個明報嗰個聲譽噶。咁所以佢係覺得係要點賣俾邊個咧？咁即係佢可能有好多複雜嘅考慮咯。 好，歐嘉倫。 當時80年代尾嗰陣時，阿查亮容講過話報紙係老闆嘅私器。咁你哋當時啲採訪主任啲編輯有冇同佢拗過？點樣拗？點樣話俾佢社會公器咁樣？佢聽唔聽？ 明報咧有個好特別嘅傳統，明報啲員工咧好中意同老闆嗌交嘅，咁咧即係你未見過一個即係所以咧明報咧你講到底咧，即係我最深尾佢唔記得咗講，即係你話我喺度講話理想即係金融小説嘅理想同明報嗰個現實咧，好似個現實咧出賣咗個理想。但奇怪的就是流傳得最耐永遠是沒有消滅的，就是他培養了一班後生仔，你可以話俾佢呃咗都好啦，係咪？但係呢嗰班人咧攬住理想，真係非常之理想嘅喎。咁咧即係就算佢去到第二張報紙咧，阿岑爾就最熟呢啲報界嘅人啦，係咪？咁咧就係去到邊度咧都記住，即係呢個辦報嘅理想咁。咁啊又專吸引埋一啲咧好有理想嘅人喎，譬如好似呢個馮成章啦嚇，咁即係張建波啦，咁呢啲咁啊好有理想嘅人咧，佢喺度。咁所以咧即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因為我哋要温情搭救嘛，係我哋係要禮賢下士，咁所以咧我哋係好會嗌交嘅，即係當然唔係鬧人嗰種嗌交啦，永遠都好多爭辯嘅。唔單止咧係爭辯到話咩私器啊乜乜啊呢啲咁樣樣嘅嘢啦，幾乎係嗰段新聞係點樣做，係應該個公正嘅地方等喺邊度，係唔應該俾歪過去新華社，我哋都時時有好多咁嘅討論嘅。咁而以我咧就係最差嘅人嚟嘅。咁啊嗰時咧唔知你記唔記得，可能太呢啲歷史你可能太舊。咁咧就中英聯合聲明咧就簽咗之後咧，咁啊有一日咧呢個新華社社長啊許家屯咧咪話有人不按本子辦事嘅，咁係嘛？咁咧不按本子辦事咧，咁佢又冇講清楚係乜嘢嘢喎，咁啊於是大家都好震驚啦，即係咩事咧咁？咁啊查良容就寫一篇社評出嚟，就講話不按本子辦事，即係話港英政府啦。即係你嗰個本子咧，就係中英聯合聲明啦。中英聯合聲明裡面咧，就係講話你可以有民主制度啊、選舉啊咁啊。咁佢話，但係呢個咧就係97之後嘅事啊嘛。咁你唔應該97之前做噶嘛。咁你97你係中英聯合聲明呢個本子裡面咧，話咗97年咧7月1日咧，你將香港交還俾中國噶嘛，係咪？咁如果咧你喺呢個日子之前，你已經將還政於民啦。咁你仲有乜嘢交還俾人咧？咁啊，於是咧，佢就話佢係支持許家屯，就話咧呢個係不按本子辦事。咁本人即刻寫咗一篇特稿，叫做《辦事的本子》咁。咁咧就喺度話，咁啊，就讚啊查生嘅寫評，哇！佢寫得特別清楚，所以咧好容易逐點反駁咁。咁咧就寫咗3000-4000字咁。咁咧就照登，你啊，梗係我每一篇稿啊，冇一個編輯大膽到咧唔經查生就登嘅。 但是呢你不要忘記呢，我在《明報月刊》登那篇《還抗與妥協》嘛，即是我那時候是八三年那時候居然可以講港獨的，咁即係所以咧，即係呢個係明報嘅傳統嚟噶，一啲都唔出奇啊。咁啊，但係咧就最終嘅時候咧，就係睇下咁啊，梗係老闆拗贏啦，係咪？有啲人就老闆拗贏嘅。我覺得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嗰陣時咧係香港嘅社評咧，就係由我負責嘅。咁、咧，但係咧就寫到一啲代議政制嗰啲係敏感嘅地方咧，咁我費事寫啦。因為我覺得我睇法同你唔同，咁呢個係社評嘛，係明報，咁我於是咧就會去揾查生話你自己寫啦，咁但係咧明報呢個傳統咧，即係你諗下咧，即係嗰啲我哋每次換編輯啊，佢認為咧係傷害咗編採自由啊，嗰啲員工咧會去抗議嘅喎，係咪？你有冇聽過第間報館嗰啲記者咧會抗議個編輯換人嘅嚇？意見大可自由嘛，咁咧，但係咧，即係我哋始終係啦，你可以講咧，係呢個係公道嘅，佢係真係俾，但係咧，究竟係咪佢容忍幾多咧？我就真係好難講，因為咧，佢係絕對容忍我嘅。咁咧，到最後咧，我搞唔掂嗰陣時候，咪走人咯，拜拜咯，咁。咁咧，但係，即係佢從來係冇改過我嘅嘢，將佢改得溫和啲啊，或者係將嗰啲最敏感嘅字眼係刪咗，係從來冇做過啲事嘅。咁我櫃桶裡面咧都有好多篇，即係同社評嗌交啊，即係唔支持啊呢啲嘢，咁即係佢都係咁，所以即係好特別啦，好得意嘅就係你去成立咗一個理想，你自己背棄呢個理想。但是那些受了你的影響的人呢，就攬住這個理想，變成呢在這個新聞界裡面呢是一股獨特 的力量。所有的人他跟明報打過工呢，都不是覺得只是我做的機構之一的，即是好像是學校那樣。 OK、多謝。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的。 第一個問題是即是查生在明報在1962年開始呢，其實一直都對中共佢有好多批判啦，嚇，即係對文革啊，對毛澤東啊咁樣。我想問一問咧，去到80年代，即係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咧，即係中方明知道查良鏞嘅態度或者對共產黨嘅態度，點解仲會咁信任佢，甚至將佢擺喺一個咁重要嘅位置，即係政制小組嘅嗰、那個召集人咁樣嘅位置？我想好好奇，想了解咁。中方怎樣看他，還有整個過程由60年代一路，他最初在左派報紙做，然後自己離開，又一路經過白狗這樣。其實查生對共產黨自己 你自己的觀察，他又是一個什麼的情意結呢？就是在他們看回很多的轉變裡面、這個是、第二個問題。另一個問題我想問的就是你、我都挺好奇的，就是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呢、你寫的東西和你個人咧，其實好難分開嘅，係咪？即係即使嗰個係文學作品都好啦，你寫得出郭靖，寫得出蕭峰啲咁嘅人咧，我覺得好難想像咧，即係查良鏞咧係一個即係我不群識嘅人嘅。咁即係我其實一個好奇先啦，但喺啱先你嗰個講法入邊咧，似乎呢兩個人咧，即係佢做生意啦，佢對政治嘅睇法，或者佢對於即係喺佢小説入邊，好似俾人咁有少少人格分裂咁樣，但係。點解會係咁咧？或者可唔可以 make sense of 呢個情況？我想瞭解一下。 咁啊，睇下個係咩人格咯。咁啊，嗱，第一咧就係講先前嗰個對共產黨嘅睇法啦。查良鏞咧無可置疑咧係覺得共產黨咧係好殘酷嘅，同埋係好專制嘅，係好極權嘅，係唔會容忍即係不同嘅聲音，唔會容忍任何人同佢分權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咧，佢同時咧覺得。穩定是非常之重要的，是 number one 重要的。咁當然係有種種嘅因素啦，係咪？咁咧，所以咧，佢同我哋講嘅時候咧，就話共產黨點衰都好，佢係而家中國係穩定嘅。你而家換咗呢個共產黨，你另外一個個黨會好過佢咩？你反而會搞到天下大亂，咁有咩好咧？咁？他沒有想過是不一定要換過另外一個黨繼續下去樣。第三就是這個明君的情意結了。 即係咧，我情願咧一個反正咧，權力都係腐化，權力都係極端嘅，所有做皇帝嘅咧都係殘酷嘅，都係唔會容忍人嘅。咁所以如果你遇到一個開明嘅皇帝咧，咁你好即係希望咧，你可以影響呢個人啦，就係你去輔助呢個君王啦。即係而家有啲人叫做國師嚇，其實唔係國師咁簡單，即係你去。勤王啊，即係嗰個諗法。咁所以咧，佢去八一年嘅時候咧，佢去見啊鄧小平嘅時候，佢翻嚟咧，佢真心係即係好多個層次啦。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啊好多心嘅人，當然係有好多即係不應當嘅想像啦。咁但係咧，佢起碼翻嚟嘅時候咧，佢覺得呢個係一個開明路線嘅共產黨。咁咧，所以咧，如果你認為係共產黨，嘅統治之下咧，反正起碼咧中國係穩定嘅。而家呢個人係走開明嘅路線嘅，咁你咪應該去幫呢個人咯，係咪？咁而你幫呢個人，你咪要全心全意去幫咯。唔單你全心全意去幫，你仲要記住咧，呢個人咧係會有敵人嘅。咁咧，所以咧，如果你批評佢咧，你咧就會令到佢嘅地位動搖啦。咁呢個咧反而對你不利啦。呢一個路線咧，亦都係聽好多人講過噶嘛，係咪？即係話咧，嗱，你啲人啊，唔好批評得咁猛烈啦，因為咧，其實呢啲人咧已經即係喺中國裏面咧都有好多溫和派啊。如果你批評得太犀利啊，呢啲人會失勢啊，佢哋仲難做，即係一種咁樣嘅態度。但係到結果咧，我覺得係最重要的一點咧，就係佢認為自己咁樣嘅影響力，以明報咁嘅影響力同佢自己嘅影響力之下配合咧，係會得到最好嘅效果。咁呢個最好嘅效果，當然都係包括對佢自己啦，係咪？咁但係所以我覺得係好奇怪嘅咧，就係除非你係一個咁聰明嘅人咧，係可以分析得到，即係。嗰、那個政治嘅局面會係點？而呢一個咧，查良鏞嗰個睇法咧，佢係忘記咗咧，即係法治係唔可能喺一個專制嘅政權之下係繼續落去啊！佢咁熟係咪？但係佢似乎冇諗到呢一度。咁另外咧，佢似乎冇諗到咧，即係佢一向咧，我講話佢係明報係永遠係喺大眾，即係香港嘅，企喺香港嘅。大眾側邊，但佢忘記咗咧，去到88年、89年嗰一代，就好似我哋呢一代咁樣嘅，呢、這個大多數嘅人咧，係對民主啊、開放啊、即係自由嘅思想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佢停留咗喺嗰一度啦。咁所以佢咪變咗覺得要去特別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前一段時間咧係咁反共啦，咁佢覺得係。更加要清楚咁講，有啲甚至咧，我哋覺得莫名其妙嘅係唔需要嘅，好似講過話咧，即係報紙咧就應該好似解放軍咁聽黨嘅命令啊咁，我哋真係好莫名其妙嘅，係冇人可以寫到呢啲嘢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即係，但係咧呢啲個別嘅言論係點樣分析、點樣解釋咧，就係另外計啦。但係主要個基本路線係咁。至於你話係寫呢啲個性嘅人咧，但係所以咧我就話唔好好似我咁寫四本查兩用，因為咧你當你睇咁多次，我都唔知道睇金庸嘅每一本小説，我只唔止睇過100次，咁咧即係，所以咧當你去睇佢係點樣寫出嚟嘅説話嘅時候咧，你覺得咧其實。佢寫嘅嘢咧，係好多時唔係即係唔係佢內心嘅嘢純粹係內心嘅嘢寫出嚟嘅。佢好多時寫嗰樣嘢咧，係面對緊一個讀者群，佢係寫俾嗰啲讀者睇，啲讀者想睇嘅嘢。咁所以你寫英雄嘅時候咧，那個英雄係特別英雄，你唯恐你啲讀者覺得佢唔夠英雄。所以要更加將佢寫得英雄，咁但係咧，其實佢唔係認同即係呢一啲人，佢咧就成日都鬧我咧，就話唔係鬧我，佢唔鬧我嘅，非常客氣，即係咧就喺度 因為大家看個女子男子他都有幫我寫嘴，他說呢就阿吳小姐呢就很理想主義啦，就覺得世界上那些人呢都應該是好的，他說我呢就是寫實的，就是世界上呢其實是有就是一夫多妻制的，有些男人真的有很多 女友的，其實不是這樣咯，其實呢就最主要呢他認為自己是寫實，事實上呢他是很多時候是寫一些東西是迎合即係個大眾嘅，好多都唔係佢覺得，即係好玩嘅角色，呢個唔係問題嚟嘅。咁但係咧，就你唔好誤會咗，即係查良鏞就係金庸咯，即係金庸唔係一定係查良鏞。譬如好似最近咧，有個人就喺度寫咧，就話你中意邊個女主角咪最中意小龍女？佢話如果世界上有小龍女呢啲咁嘅女人，就嚇死佢啊！咁係嘛？咁你有啲咧，你去譬如睇。這個黃雨嫣、啊、就不知道應該怎樣叫法，起先初版的時候叫做黃玉嫣的，那他就解釋為什麼這個表面上很庸俗的名字其實是很雅的，因為你看一個即係一個美玉雕成的一隻燕子，你話幾靚咧咁嚇？咁後來覺得頂唔住啊，即係啲人咧，即係可能唔 buy 呢一套，咁咧就於是咧將佢係改名。咁但係你諗下，即係我喺度寫話，你點可以寫一個咁又咁離世啊咁嘅女學究嘅人啊？咁然後咧就要佢跌咗落個泥潭個井嗰度啊？係咪？又唔著衫啊？呢啲咁樣嘅嘢，即係所以咧，你唔好。覺得咧，佢一定認同咗嗰啲人咯。佢係喺度揾，即係有啲乜嘢有趣嘅人物可以寫出嚟。咁其實呢度咧，先至係佢嘅 imagination 啊，即係佢嗰個創作力嘅地方。咁但係因為咧，佢嗰個最終咧，佢係寫一啲迎合大眾嘅小説，咁所以有時咧就會寫得過火。譬如好似阿喬峯咁，即係已經係大英雄啦，唔使大到咁交關啦，係咪咁咁咯？ 好，有冇其他朋友有問題？有冇？咁又金庸咧，佢又我記得九幾年嗰陣時候有一篇明報月刊啊，有一篇有一個專題，咁又喺度探討阿金庸佢點解攞唔到諾貝爾獎啊咁樣，跟住喺又過咗好多年之後，佢而家過咗身之後，咁又。這個議題又有些人在講一下，那我想問你怎樣看呢？因為 我自己其實就說不是經常在香港住的，那我住在西藏那邊這樣，那很多西藏朋友都講到說金融的時候其實就不是很喜歡，就是覺得那個民族主義太強了，有些甚至乎好像是一種民族的三民主義，就是譬如金輪法王又衰衰地，然後令智上人又衰一點，那寇莫智又是衰的，全部都是總之跟西藏有關都是衰的，那跟著有些後來金輪法王好像後來改了名字，就叫做新修版就變成金輪國師嘛，在可能他覺得法王可能有跟其他尊者有些關係，那就不是很想說咯，咁又總之係咧，西藏人就唔係好中意。咁同埋我見到咧，因為阿金庸佢過咗身之後，咁我後屘重新睇過《射雕英雄傳》啦，睇新修版即係阿黃藥師暗戀啊梅超風嗰個佢新修版最新嗰、那個第係啊，佢總之係第一冊第十章就好似講到阿黃藥師暗戀啊梅超風咁啊。咁但係咧，我發覺佢裡面其中有一啲位置咧。一講到民族嗰啲嘢咧，真係有少少好似洗白嗰啲咁樣，即係好似佢唔知係咪想升到一個殿堂級咁樣。佢裡面有最後嗰章裡面咧，講到阿郭靖喺度思考下蒙古軍嗰啲殘酷嘅現實啊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加咗一句，就話咩？又中國人又唔知點樣，又話又都係好似係話咩？中國人都係有啲正義啊，定唔知點樣？跟住就話外國人又係點樣？咁又我當時又睇到嗰段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究竟呢段點解咁符合現代嗰種，即係岳飛唔可以做呢個民族英雄呢一種嘅政治觀嘅咧。咁跟住我當時候都揾翻嗰個明航社嗰個本身嗰個版本嚟睇咯，發覺嗰段係真係新加上去嘅。咁究竟係咪即係究竟佢係咪專登刻意咁樣洗白咧？咁樣同埋又都想你講下佢你點樣睇諾貝爾文學獎呢一件事？ 所以咧就即係呢個係我冇睇到你睇嗰版啊，真係好僥倖冇睇到。如果唔係今晚真係肯定唔講得到嘢啊，speechless 咁。即係所以咧，我對即係嗰個即使係金庸嘅小説，唔係淨係查良鏞嘅政治，金庸嘅小説我都有保留嘅原因咧，就係 你個作者去修改自己的作品，令到它更加政治正確呢，是任何時刻我們都不可以接受的事，是吧？即是你做一個新聞記者呢，你不可以將你的評論改得更加政治正確。如果你生出來你想的事就政治正確，那就真的好彩啦，是吧？但如果不是，你不會說，即尤其是你已經寫了的事，你更加不會將它改了，更切合時代的思維啊。現在我不知道還有些好像說要有些性傾向平權那些都寫下去，做什麼事呢？是吗？你写的东西已经写了嘛，是吗？你写了，你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是有他自己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你去改来改去呢，即如果你说有一本自己这样改来改去，令到他更加切合，即你想得到那个社会地位，或者令到他是当时政治正确这样的作品是适合诺贝尔文学奖，我想都挺难。是嗎？即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個文學，即它那個令到人家很尊敬的地方呢，就是因為它是講出一種它不理那個現實的世界那個阻力是怎樣，它認為真的東西呢，它是寫出來，無論它是一個人性的真的地方，就算是小說是 fiction都有一些真的東西，有些 universal 的東西，不是說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跟現實社會那個權力是相反的。即是你是歌頌這些是人性，這些是可以說得俗一點，就是這是人性的光輝來的，是不是？如果你是即一些經常將自己的東西改到政治正確，我覺得是跟那個尺度是差很遠很遠，即你要他是服務你個人的你個人的雄心，你個人的目標，這些是不可以的。即對我們來說是這些即做新聞，你查生是有一種很怪的手法的，岑姨不知道知不知道，就是譬如個雙查方案之後，本人又寫了很多篇文，即講話點樣不好啊，咁樣啦，又講話點樣不可以即係喺度遷就啲中方啊、政治正確啊乜乜咁。咁咧咁佢就查生咧，即係可愛嘅地方就係你一個咁嘅卒仔喺度寫呢啲咁啊，唔會影響到佢嘅文章咧，佢居然會寫翻好多篇嘢咧，去即係安撫翻你咁啊。咁但係佢嘅做法咧，佢就係用一個記者訪問佢咁嘅形式。事實上是沒有記者訪問過他的，那即 對我們做新聞的人來說是大忌來的，都沒有人訪問你，你怎麼說即是答記者問，是不是？但是對他是的，對他來說呢，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巧妙一點的手法，令到他可以說出自己的說話出來，所以那個思想是有一些距離的。但是你即意見大可自由，但是事實不容歪曲呢，都是你的左右命嚟噶嘛，係咪？咁對我哋嚟講，呢啲係歪曲事實，但係對佢嚟講，呢啲唔係歪曲事實，咁即係有個距離喺度咯。 OK， 我想問一句，你喺西藏咧，其實喺西藏入邊，除咗啱先講金融啲消息令啲西藏嘅朋友好不滿之外，多唔多人睇佢嘅咧？ 又多喎，又真係 喺嗰度開旅館啊！ 開咖啡館。 開咖啡館。OK， 咁譬如啲人講到話黃日華咁樣，跟住就會話又佢係叫郭靖咁樣咯，跟住直頭係又講到呢一個又藝員嗰陣時咧，佢哋會話嗰個郭靖咧，跟住話邊個郭靖啊？跟住佢話即係嗰個咩華咁樣，咁先知道原來係黃日華咯。咁所以其實都係受歡迎嘅。不過有好多人睇嘅時候咧可能因為以前八幾年嗰陣時或者九幾年嗰陣時啲娛樂少啲啊，咁所以睇嘅時候就會又主要見到香港有啲咩劇就會睇咯。咁但係後屘睇下之後，有啲人都話最初睇嗰陣時都幾中意，但係見到佢成日就喺度唱衰西藏咁樣，咁跟住搞到都唔係好中意咁樣。跟住同埋咧我之前見到有啲人係譬如喺網上又喺度講到啦，話其實以前咧又對西藏人嘅其中一種最初期嘅印象，可能呢幾年會有啲改變咯。咁但係又最初期嘅印象其實有少少負面，咁就係其中同金融啲小説有啲關係咯。 好，電視劇應該好好多謝你呢個最即係好難得嘅一個資料提供嚇。有冇其他朋友有問題想問？ 小寶個阿媽，即係韋小寶個阿媽接客咧咁。咁佢係有入，我唔記得咗佢話係邊啲人。佢話嚇你當我係啲咁樣樣嘅人，咁即係嗰個亦都係一個種族嚟嘅。咁即係所以係不過咧呢個我覺得係當然啦。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啦。當然你係西藏人，你個人覺得豈有此理，你做乜咁咁啊？咁但係你某一任何一個時代咧，都有一啲種族嘅歧視嘅。好多人過後咧就唔會認。譬如好似喺英國嘅時候咧，係好多即係呢個反猶太，即係好歧視猶太人啦。咁你今日咧睇翻上嚟咧，好多人都即係覺得即係唔係好想認咯。但係的確係咁樣樣。咁所以佢而家咪要清洗咯。 其實都呢度可以提充少少資料補充嘅就係、是、你睇《神雕俠侶》最後咧，其實金庸係有一個後記嘅嚇。咁、嗰個後記，因為我哋一向睇金庸，其實覺得佢嗰個民族主義個情嗰、那個情懷係好強嘅。咁、其實你喺《神雕俠侶》即係講明河版嗰個後記入邊咧，其實佢係我覺得幾有意識地去淡化佢嗰個民族主義嗰個東西嘅，甚至覺得到最後有一日咧，譬如國家啊、外國呢啲嘢都會消失嘅，又覺得最能夠維持或者能夠持之恆久嘅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情感啊，咁諸如此類。咁所以我自己有個觀察，就係我覺得金庸其實佢係幾意識到佢自己喺將來嗰個文學地位嘅。咁所以佢一路修改或者一路去包括寫《延宋換展》咧，其實我覺得佢係幾即係可能開頭寫嗰陣佢冇呢個感覺，即係開頭寫報紙連載嗰陣咧，只係即係揾錢或者要吸引讀者去睇。但係當佢個影響力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啱先你所講，其實後來有個轉變咧。一方面可能佢係對於名利、對於名有佢自己嘅一啲嘅渴求喺度，但我諗佢亦都係會好意識到佢自己喺現代文學史入邊個地位，然後佢好想去做呢樣嘢。 佢係好想喺現代文學史度有個地位咯。咁所以咁，但係咧，即係你咪去再寫第啲咯，係咪啊？就唔好將佢改成咁。係我記得咧，佢就呢個韋春芳咧，佢話咧，我同漢人瞓覺咧就係職業嚟噶。咁同即係回子同埋西藏人咧都得，所以唔係歧視西藏人嘅。咁佢話，但係咧外國人咧就唔得啦。咁佢話呢個咧就真正係婊子啦。咁所以咧係有種族歧視嘅，不過喺不同嘅時間咧係歧視不同嘅種族咁解啊。係 可以問問題。係馬奎，我想問因為頭先聽咗好多咧，即係好似阿查生咧，就對共產黨有時就係一個睇法啦，有時咧就另一個睇法。咁有時我都會諗咧，究竟係佢估得自己太高，成日都覺得自己可以同共產黨玩呢個遊戲，定還是其實係共產黨一早已經睇穿咗呢個人，反而係知道佢係咁諗，所以調轉頭玩翻個轉頭，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即係好多批評啦，對佢都，但係喺你眼中，你覺得佢對香港或者甚至對即係成個華人嘅文化，你覺得佢最大嘅貢獻喺邊度咧？ 我覺得最大的貢獻有兩個啦。第一咧就係、是、佢寫咗咁多本武俠小説出嚟，咁多人睇到咁開心，有啲根本唔中意，即係上國文堂就黑眼瞓嗰啲人咧，就個個都喺度睇中文，嚇啲中文變得好好，連我啲中文咧好多詩詞咧都係喺金庸小説度學翻嚟嘅。咁當然啲有識之士就話俾你聽，喂佢亂抄㗎。呢個黃蓉啦，係宋朝嘅女子嘅，做咩佢嗰啲詞會係讀明代嘅詞人嘅詞㗎？咁啊嚇，咁咧就仲係咧嗰篇就係啦。咁咧然後咧就其實咧，我最欣賞嗰個謎語咧，離末望兩各四小鬼各自吐長咧，呢、這個根本係軍閥時代嗰啲諷刺嘅咁，所以佢係亂咁搬嘅嚇。咁你就總之過癮就得㗎啦咁。咁但係咧，即係你估物論係點都好啦。咁好似我呢啲咁恩皮嘅人咧，根本上堂咧就冇心機嘅人咧，居然咧可以因為睇金庸小説咧學咗咁多嘢咧。咁即係呢個無論佢嘅動機係點，你學到嘢啦，係咪？你得益，唔該你多謝人啦，係咪？就算嗰個人唔係好人嘅，你都要多謝佢啦。何況佢唔係好人咧，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做人咧，即係要。即係恩怨分明咯嚇，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最大嘅貢獻咧，就係我正話講啦。無論佢自己點樣背棄自己嘅理想都好啦， 他居然創造了一批咧好堅持理想的人喎、啊、而且咧因為《明報》嘅待遇不佳，咁咧令到他哋要去流散在其他嘅報館裏面喎，係咪？咁啊，咁所以就永遠都記住喎，好似係一種難圓嘅夢咁喎，係嘛？呢個咧真係有好大嘅貢獻啦。所以我哋儲心積累嗰啲貢獻咧，未必係貢獻嚟噶。但我哋無心插柳嗰啲咧，往往咧都係更加重要嘅嘢咯。咁你講係共產黨咧，我覺得每個人咧到咗某個地步，即係以高估咗自己嘅力量咧，其實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咁佢未必唔知道，其實共產黨都係利用佢，係咪？即係你以習近平而家要去寫封悼詞。啊！即係同阿查太講話悼念佢，都係你都明白哇！原來你對共產黨國咁有貢獻啊！咁你真係哇咁啊！咁佢話好有貢獻，咁啊係啊！佢話為回歸出盡心力啊嘛，係咪？真係㗎咁咁啊！所以我覺得係我哋好多時咧，以為我哋係好聰明，可以叻過呢啲人，可以去點啊？去 manipulate 即係點講法啊？即係可以操控呢啲人咧。其實不要這樣想法，你認為哪些是對的你就去做，哪些不對就不要做，即是不要好像雙查方案那樣以為自己可以控制人，其實是人家控制你。我覺得即是聰明如查兩用都未免跌落一些這樣陷阱裡面，如果它是直的可能效果更好一點。 我想追問兩個問題。啱先你讲查良镛嘅贡献啦，即系我自己会见到，譬如佢创办《明报》之外咧，亦都系创办咗《明报月刊》。然后喺七十年代开始咧，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后来将七十年代即系大天啊、胡谷仁啊、董桥嘅年代嘅《明报》月刊一路睇落嚟咧，咁我自己系好喜欢嘅。即係話，我會見到其實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嘅香港，或者甚至海外嘅知識界咧，其實係即係包括譬如余英時咁樣嚇，佢嗰啲關於紅學嘅文咧，其實好多都係喺《明報月刊》度刊登嘅。即係我想問一問就係，其實其實查先生，你雖然話佢好似係一個生意人，但係佢亦都能夠喺佢嘅平台入邊吸引咗咁多，唔單止係傳媒人，亦都係知識人、文化人啦。其實呢個會唔會都其實一個幾重要嘅貢獻，或者其實佢有一個即係對於香港啱先我講嘅文化界、知識界，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影響喺度。呢個第一個問題，我想問嘅。第二個問題咧，我鬥膽聽你今年講金融咧，我試下猜度佢咧，就係、是、你睇下金融佢爸爸係俾共產黨槍斃嘅，然後咧佢自己當初係想做外交家啦。外交家當然都好務實主義啦，基本上即係仲重視外交人。然後佢自己係好中意中國歷史啦，然後一生都係讀歷史出身。即係我想我自己嘅觀察就係其實查良鏛其實佢會唔會一個其實當然佢另外都係一個生意人啦。即係話其實佢有非常非常之政治同埋即係一個非常之務實主義嘅人。咁所以范生啱先你提及，譬如佢寫《現崇換轉》嘅時候咧。他亦都會透露他其實佢係支持民主的理念的，所以其實我諗緊嘅問題就係，其實他提出雙查方案，或者他睇翻佢好多呢一生入面有好多重要決定，包括他對於香港未來的睇法，其實會不會因為他嗱，我只係我估計啊，其實會不會係佢覺得共產黨其實是冇可能俾民主俾香港的，喺共產黨統治之下，所以退而求其次咧，我哋只能夠可以 ask for 嘅咧。就係、是、一種啱先所講一種穩定、自由、法治嘅狀態。而我哋夾硬去追求民主咧，即使你嘅心入邊你覺得嗰個係理想咧，都冇現實上做唔到嘅。點解我有呢個感覺咧？你望翻轉頭，我最近你睇去到2014年嗰陣咧，2014年八三一之後咧，我自己我諗包括好多香港人都有一種蒙睡嘅感覺，就覺得即係或者覺得啊，原來其實中共由頭到尾咧，由1990年基本法開始頒布45條開始，其實都係困我哋嘅。即係我哋係好天真，一路一路講啊！即係希望佢俾真普選我哋啊！即係我意思係話，即係我望翻轉頭睇翻，即係金融嘅好多嘅言論，望翻佢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嘅行為， 我問的問題就是，其實會不會其實他比我們更加早看穿中共的本質，他覺得這件事香港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 ask for 的事呢，其實最在現在的現實之下呢，就民主不是一個我們可以追求到的選項。這個神相我很同情地對他的理解一下。 其實呢，我以為今晚呢最主要講的呢就是很抽象地講理想和現實之間的事，因為很多東西呢，你站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呢，你從現實的觀點是不可能的，那跟你的理想是相反的，那你怎樣呢？好像你是應該還抗呢，還是應該妥協呢，即是哪樣對你好一點呢？但是其實現在到最尾你先問這個問題呢都好的，因為呢你看到呢，其實你不需要估，查良鎔已經在個社評裡面有說，他說民主作為一個理想當然是沒問題啦，但作為一個現實就不要制了。那你未免想想，哇，原來我們的理想真是現實就不要理個理想，那我們要理想來做什麼呢？是不是純粹是我是一方，而且我的理想我們是宣揚的理想來的，不是說我們偷偷病埋的東西來的，即我一面告訴你我的理想是什麼，一面告訴你其實就不要這樣做，即我覺得這種是一種基本的，即 是做人是不可以有這樣的基本不誠實在這裡，那又不是很想踩茶生，但是我是那些即這些所謂新派人，我現在都70歲過咗啦，係嘛？但係都作覺得係比起佢都係新派嘅人啦，就咁係同佢係格格不入。佢覺得你係要接受嘅現實，咁接受現實你接受現實啦，係咪？即係但係咧，你唔好話叫人氹住人哋，一方面話理想啦咁。咁其實咧，我喺度諗話，係咪由一開頭就知道共產黨係唔會俾民主你咧？冇一個專制嘅政權係會送民主俾你啦。民主永遠都係 taken。不會人家恩賜給你的，所以 每一處地方呢你都是要爭取，那有時候你就爭取得到，有時候爭取不到，是不是？爭取不到的時候你可能爭取到半坑坑，是不是？有時候你可能說是難爭一點，不過呢希望呢，即如果爭爭一下呢，可 who knows， 你如果大陸好了那你就容易一點爭取，就是這樣。這個呢是而不是，我覺得是你開頭呢就說一方面的理想煲到是這樣，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現實呢，我們要忘記理想的，然後呢就跟著說我們現實呢不如去尋求一個這樣的妥協。好，如果你是正經是這樣去給意見我的說話，我就會問你，在一個這樣的現實裡面追尋民主或者追尋理想或者追尋和平穩定，我們要怎樣 追尋呢？你要解答這個問題。實際上我們大家都知道，當這個專制的政權是說了事的時候，他怎會給你一個法治呢？是不是？你只可以要求的呢就是譬如說是但是都很難，因為呢你真的在某些情況之下呢他可以做事或者是有規則啊，可以預先給你知道，但是到最後即是講到最後你都是不能抗拒的，是不是？那你是不是一路跪在這裡呢？即是這個是你自己的決定咯。但我不覺得說，即他說至於他說他想做外交家，他都想做芭蕾舞星，我覺得那些是一些少年是想一些很 glamorous 的將來的，即他自己那個career， 就不是說他一早就已經很現實這樣。我相信金融和很多其他人都一樣，最開頭的時候那個理想都是很理想的，但是到後來即會怎樣呢？即是不是他看穿了個世情，即是比較現實一點了，他就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我不知道。但是呢你看看，其實呢是那個民主是不可以爭取的一件事，你不可以忤逆一個專權，即是這些這樣的理念呢是很根深蒂固，是很多人的腦裡面，你不需要是金融，你不需要是查良鎔都可以有這樣的想法，是不是？ Mark， 我問一個比較 再追問一個比較更加 personal 一點的問題，即我今晚聽你這樣講你和金融先生查良鎔的交往， 你問，但我怎樣回答呢就沒有 事，當然了 我覺得譬如你在你年輕的時候很沉醉金融，我相信很少人每一本都看過一百次以上，然後你寫金融，所以我可以理解其實你不僅僅是喜歡故事，其實你是整個人入了一個世界裡面，然後我也都理解你其實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理想甚至很有堅持的人，然後你又這麼近距離地去跟查良鎔先生相處，然後目睹他的生命的另一面，然後中間剛才聽你說其實有很多的衝突啦 struggle， 其實我想很好奇或者你在這個過程裡面你有沒有一個走出金融查良鎔的過程呢，即是這個走出的過程裡面有什麼掙扎呢，因為 我都可以想像譬如剛才其實 我覺得你跟他有很多說不出的 compass 在裡面，即是那種即是 between the myth and the person 中間， 我自己聽了 我完全是想像很理解，即使我們這些即是喜歡金融的人但沒有那麼近距離看到他人，即是我想你跟我們分享多少少你的人生的 首先呢就看超過一百次的原因呢就不是因為我很迷，即是第一呢就即我想沒有你那麼迷但都差不多啦，就是如果大家在外國的大學的圖書館呢你就會發現借得最多的那個是金融小說來的，因為那些鬼佬不知道嘛，你 要圖書館有中文書，你是推薦這些中文書他就照買咯，是不是，於是呢就人人去看咯，即是你在外國的時候或者你有母弟的書看的時候即或者我們是覺得個故事好看的時候會看很多次就不會說看一百次的，那為什麼我會看這麼多百次呢，就因為寫東西的習慣，就是當我寫到一樣東西的時候我永遠回到那裡看我有沒有記錯啊，有沒有即是前前後後啊，是不是我譬如說批評他這一點啊，是不是後來他有說過是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所以因為這些原因呢是看了很多次，看到一百次的時候呢真是慘，你看到呢其實這些是 fantasy 來的嘛，你要是進入那個世界裡面你聽故事就不要博故事才行的嘛，是不是你怎會說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神雕的，這個我總會寫了一篇很無聊的天山雪蓮，真的天山雪蓮不是這樣的，那就是 你是會即進入那個世界裡面的嘛，啊，所以就因為呢是這樣看得太多是不好的，咁即係好難嘅。咁至於話係個人嗰度咧，可能咧因為就單純好多咁。我嗰陣時喺明報咧，最主要嘅任務唔係我自己係想喺明報做乜嘢。咁就我喺星期日生活嗰度有講到咧，就嗰陣時咧就因為查生想我入去明報度。咁咧，我冇乜事做啦，係咪？咁啊，做就做啦。咁咁即係其實我唔識得查良鎔噶，係咪？亦都唔係話好仰慕查良鎔先生咁樣樣噶。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八四年即係中英談判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有一啲係好痴心嘅新聞工作者。咁其中一個最痴心嘅人咧，就是、孤隱其名啦。咁佢覺得即係喺呢個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咧，要香港真係可以揾到自己嘅前途，即係最重要嘅咧，就係有一個有公信力嘅傳媒可以去即係去無論係報導事實或者評論方面咧，都要係好堅嘅。咁咧咁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咧可以爭取到佢需要嘅前途。咁所以呢啲人咧，其實咧就周圍去揾一張咁嘅報紙，即係全香港去邊度咧？咁佢哋咧就覺得最有可能嘅就係明報。咁你喺明報做啊嘛，吳凱兒咁，唔該你幫我哋搭下路啦。咁咁即係明報咧，所以係第一張中文報紙係做政治新聞嘅。咁而做政治新聞嗰個大綱係我寫嘅。咁咧即係嗰陣時咧，即係仲係英文，我今日都仲有喺度。即是说呢，即英文报纸就有 political news 的，但是中文报纸是没有的，中文报纸主要是做突发的， 所以咧就係嗰陣時咧就因為中英談判嘅時候咧，有好多新聞記者咧就成日都要去採訪呢個中英談判啦。咁好似最近信報出咗個《我們都市記者》咧，就講翻當年啦。咁所以嗰陣時個分別咧，就是、以前嘅中文報紙咧，主要係文人嘅報紙嚟嘅，即係嗰啲人咧，即、就、係、是、因為中文報紙嘅待遇係好差好差嘅。咁但係咧，同時佢唔介意你做兼職噶嘛，係咪？咁於是咧，好似阿龍國雲啊，即係阿陳飛嗰啲咁，佢咧即係每個人都係咁嘅，一日要寫好多報紙，咁咧即係賺埋啲稿費，啲稿費係好微薄嘅，但係你即係寫得好快，寫得好多，咁你咪可以有稿費咯。咁同埋咧，即係嗰陣時咧，明報咧就仲有一個好傳統嘅做法嘅。就係、是、咧，就照你嘅筆名俾你，咁所以你嘅收入咧，你太太未必知嘅。呢個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咧，所以咧喺呢啲事上咧，查生係願意合作嘅。即係佢唔會話一定係要嗰個account 嗰啲簿咧，係啲帳簿咧寫得好精彩，係邊個打邊個咁樣。咁啊，所以咧，多數嘅人咧都係寫中文寫得好快好叻嘅人，但係唔識英文。因為如果他哋係咁叻、咁有才學，他是很有才學的，咁咧就亦咁叻嘅人、咁 intellectual 嘅人，如果他識英文，他就唔使屈就啦。有好多嘢工作都要做，好多工作做唔到咧，就是、因為需要英文。咁所以喺中英談判期間咧，就要識英文啦。咁所以咪有新一代嘅記者咯，新一代就識英文嘅記者咯。咁中英談判完咗之後咧，呢啲記者咧又好淒涼，成日都要成日三更半夜守喺個 lift 嗰度等阿老平出嚟啊，咁睇下可唔可以搲到啲料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佢哋變咗係有一批新嘅記者，係有學位嘅記者，中英文都掂嘅記者。咁佢哋咧就係同埋佢諗嗰個政治思想啊，政治那個政治的場景都是不同咯，所以他們要找一張報紙可以這樣繼續下去。我在明報最大的責任就是怎樣令到明報可以走到那一步。所以呢、就是、對於我個人的掙扎呢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當然呢就是都有很多事很淒涼的，不過呢就、就是、已經過了那陣時候都不是很記得為什麼那麼淒涼。即係係啦，嗰陣時咧喺明報咧，亦都唔係好牽涉喺嗰個新聞嗰度嘅，因為查生話咧做新聞係好辛苦㗎，唔適合你做啊咁。咁咧即係啲你啲大小姐真係唔可以，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即係啲大小姐唔可以做新聞嘅，新聞咧係啲好低下嘅嘢嚟嘅咁。咁即係點可以咁諗法咧？咁不過就係咁。咁我咧係做廣府嘅新聞嘅，咁咧所以咧就係、是、明報同港府高層的關係咧，就係、是、本人負責嘅。咁啊，當然好好啦，你就成日出咗去啦，唔使搞住啦，唔使搞亂檔。 OK， 我哋俾阿程翔先生講幾句啊。 本來冇諗住講，周寶松一定要我出嚟講，咁啊，恥好講兩句。咁咧，金融我係完全唔識嘅。因為我諗喺香港好少揾到一個人咧，係完全一個金一本武俠小説、金融嘅武俠小説都未睇過。咁啊，唔同阿周寶啦，即係佢可以睇到即係眼花咁樣。但係查良鏘嘅社論咧，我就會經常睇，而且咧就喺查生嘅社論之中咧。就都好多嘢，即係點講咧？但係頭先都好多人提到中英談判，睇到查生入咗呢個受到中共嘅呢個信任，入咗呢個基本法呢、這個政制小組度。但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查生最開始嘅時候係極力反對收翻香港。咁咧，我記得咧就係話，我喺八十年代初駐京嘅時候咧，當時外交部有個朋友揾我去傾，佢就問 即係查良鏞究竟係咩人嚟㗎？點解佢咁反對收翻香港咧？咁樣，咁我就話即係問佢查生邊篇文章，即係開罪咗北京啊咁樣。咁佢就呢個外交部嘅朋友就話，佢老係幫我哋出難題，譬如佢又成日話點解即係。香港豆丁咁細，你一定要收翻香港。而呢個蘇聯佔領個中國嘅領土咁大份，你就唔去收翻咧？咁樣咁啊！我哋外交部組織咗全國最優秀嘅歷史學家，同埋邊境問題專家咧，係嚟上嚟反駁啊！查良鏞，結果大家開咗幾日會之後咧，發覺駁唔到佢，駁唔到佢就點辦咧？咁佢就話：我哋唯有等鄧小平出嚟做佢工作。嗱，咁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咁當時我都唔知佢原來就係已經係要接見啊，即係鄧小平準備設宴招待啊查良鏞。咁啊，咁設宴完之後咧，就真係查良鏞從此咧就唔再反對收翻香港啦。咁你究竟喺個設宴過程之中係講咗啲乜嘢咧？呢個係我。直想追查嘅秘密，咁啊喺北京嘅時候有幾次有機會見到阿查生啦，因為佢係嗰個草委會嘅人，唔講，咁啊佢唔講之後，咁我就自己即係去追探索呢個問題啦。結果越探索呢個問題嘅結果咧。就我坐了三年監，咁所以咧，但系咧就係、是、由我之所以會探索呢個問題，就係、是、由查生佢由呢個反對收翻香港，到轉變為呢個支持收翻香港呢、這個咁嘅迷，鄧小平究竟同佢講咗啲乜嘢嘢？因為佢啟發我去不斷去追尋呢個邊界問題。咁我因為追尋呢個邊界問題咧，就坐咗三年監。咁唔怪得最近外交部咪話咯，中國人冇權知自己嘅版圖啊嘛。果然係啊，好啦，咁啊到我坐咗三年監落嚟之後咧，我最後一次見阿查生咧，就係喺阿羅夫嗰個壽宴上邊，我都揸住呢個機會問阿查生，即係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當年鄧小平是怎樣幫你傾偈嘅？咁啊，佢當時就同我即係就話，我已經唔記得咗當時嘅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這個，所以呢、這個呢、這個謎咧就一直冇法子打開。咁查生佢過身之後咧，我就同老婆商量，我話我想寫一篇文，查良鏞先生帶走一個機密。好唔好咧？咁樣， 千 祈唔好寫。咁我一係點解要同老婆商量咧？一係寫，一接咗呢個問題嘅時候，可能又會即係 洗頭頂， 洗頭頂。咁啊，所以咧，即係同老婆商量完之後咧，都係話唔好寫啦。唔好寫之後咧，嚇點知咧？即係外交部竟然話咧，即係中國人冇權知道，即係不國家版圖係機密，咁啊，即係呢個唔可以即係隨便即係透露。咁我呢個人就唔即係要求外交部解釋，呢、這個中國有冇簽嗰個國讓咗嗰個唐亮唐乜鬼嗰個名好難讀啊！咁啊，佢走去法庭申訴，法庭落個 order， 即係個判決嘅結果咧就係、是。外交部是啱的，咁 外交部呢個咁嘅 statement 咧已經係好戇居，係嘛？然之後又俾法庭嚟 endorse 佢，咁即係從此咧就成立一個例咧，就係話中國人無權去知道中國嘅版圖。咁變咗，我本來已經係想唔寫唔去探索呢個秘密啦，又俾外交部呢個咁嘅 statement 咧又刺激一下，即係。所以現在即寫不寫都是一個即是在想緊問題，但是就是說即這個呢就是在我 的這個記者生涯之中呢，就因為 要探索查良鏞先生這個一個秘密，而導致我是有這個三年的牢獄之災的，我可以記得查生的影響都是 很大的。好啦，咁講翻即係頭先 Margaret 提到好多性格上嘅問題啊等等，即係我覺得有我即係我強調金融，即係武俠小説嘅金融係我完全唔認識嘅，因為我冇完全冇權去評論，因為一本金融小説嘅都未睇過。但係現實嘅查良鏞咧係好多地方值得我哋去考慮嘅。第一，他的武俠小說呢其實是中共五十年代一個統戰的手段來的，因為呢、就是、當時來說為了要擴大、就是、這個左派報紙 的銷路呢，是廖承志出點子，就是說呢要寫些什麼東西。那當時廖承志提了這個意見之後呢，就一個就查良鏞啦，一個梁羽生啦，啊，咁當然即係查良鏞肯定個支筆可能會好過梁羽生，或者咩原因都好啦。就是、查良鏞個知名度咧就遠遠比梁羽生係即係高。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咁嘅點子啊，係廖承志出嘅，廖承志部署佢哋兩個去寫呢個武俠小説。利用武俠小說來吸引讀者，啊，這個就是說，我覺得就有點就是令我難以接受的地方，就是當時他知道他爸爸已經被共產黨槍斃，他還願意去幫共產黨呢 是進行一些、就是、文化的統戰工作，利用這個武俠小說去幫共產黨即係做一啲即係所謂團結群眾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好啦，咁啊，大家唔知知唔知道有《大公報》有個記者叫周宇瑞，周宇瑞啊，阿仁哥識係嘛？彷徨與抉擇，點解我要提呢個人呢？呢、這個人咧係。使到查良鏞離開大公報嘅，點解咧？呢、這個人咧就係、是、幫大陸喺香港做好多嗰啲即係政治統戰嘅工作。有一日，費賢文同佢講話：周恩來總理好欣賞你，想請你去北京見一見面。咁啊，周宇瑞。就好高興啦！咁啊上北京，上完北京之後咧，原來就懷疑佢係特務，扣留咗佢落嚟。扣留咗之後咧，就幾經辛苦咁樣就係即係攞咗翻嚟。攞翻嚟之後咧，佢就走咗去英國，反覆思考呢個問題，然後寫咗本書叫《彷徨與抉擇》，就係講佢。怎樣被費賢文騙了去北京，然後在北京受到怎樣的、就是、懷疑、這個、審查、啊、樣當時查良鏞看到這個例子，他覺得呢他不想繼續 在大公報做了。那時候呢、就是、那當然是、就是、知道危機所在，因為他跟周宇瑞 是很老友的，兩個人當初都是想加入中國外交部的。咁你見到周如瑞咁樣嘅時候，哇！你懷疑得周如瑞係做間諜、做特務，你都可以懷疑我啫，係嘛？所以佢當時就決定離開大公報。好啦，咁既然佢係因為唔滿意費宜文呃阿周如瑞去北京，咁佢應該就係對費宜文咧係有種即係睇法啦。但係喺費宜文逝世嘅時候咧，佢寫到一篇文章讚揚費宜文，我覺得呢樣嘢又係令我 難以理解，係嘛？爸爸被共產黨槍斃，自己甘心做共產黨嘅呢個統戰工具，自己老友被費宜文呃咗，去坐監，但係自己又咁願意去歌頌費宜文，咁呢啲嘢咧都係即係令我好 puzzle。好啦，咁亦都就係話，即係中英談判開始啦。佢提出一個全國最優秀嘅邊界學家、歷史學家都冇法子回答嘅問題，好本事啦。但係最後佢係即係臣服於鄧小平嗰個魅力啦，可以話得活力或者咩？佢請咗食一餐飯之後咧，從此唔再反對，而且咧係幫即係大陸係制定一套咧完全符合大陸嗰個要求嘅所謂政制方案俾香港人。啊，咁到最後直情叫香港記者要學解放軍咁樣樣，咁就更加匪夷所思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就話咧，即係金融我完全唔認識，查兩樣就略有所知，因為我自己生命之中咧有三年，亦都因為要去追尋阿陳查兩查先生帶走嘅秘密咧，而即係身陷牢獄啊！ 哇！真係好正啊，好正啊，係嘛？但係咧，即係阿程翔，我覺得你嗰個問題咧係已經答咗啦，即係唔怪得查生係唔記得啦。其實有一樣嘢就係權力嘅魅力，即係有啲人咧覺得我係接近權力，係受到權力嘅青睞，我已經係即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嚇。咁未必係俾個權力你嘅。所以咧，即係嗰一餐飯已經得，唔係即係唔係話專家講咗啲乜嘢去 convince 咗佢，而係咧即係一個咁權傾天下嘅人咧，話你係將來坐喺我嘅右手，即係呢個咧係我哋讀書人啊，傳統讀書人要青史留名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心理，喺唔同嘅層次都係。你而家好似睇啲有啲人明明你都幾覺得佢諗嘢都幾掂㗎，係咪幾有原則？啊點知唔知乜嘢特首啊，或者特首嘅手下同佢好啲咧，咁咧佢就會行咗過去對面嗰度㗎啦，係咪？即係呢啲其實係真係唔好意思，你坐咗三年監，實情係唔需要嘅。不過我估嗰個答案就係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個睇法係點，即係呢個純粹係即係對嗰個權力同埋對青史留名，對於喺歷史度有一個地位呢啲咁樣嘅迷醉，係我哋幾千年讀書人嗰個心態。咁而喺大大小小嘅唔同層次嘅權力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呢一啲嘢。咁所以佢自己自然而然亦都係覺得，如果人哋覺得係靠近佢咧，就應該已經係一種好大嘅榮譽。所以即係同埋咧，另外一樣，我正話講話寫社評，查生寫社評係好叻，但係唔好學佢，就係點解咧？即係仲有讀書人同埋文人咧，仲有一個好大嘅弱點，就係周時自己寫寫下啲嘢咧，自己信咗。咁咧，你本來咧係為一個目的而去寫嘅，咁但係越寫咧就係即係變咗咧，即係覺得自己講嗰啲嘢係啱。譬如好似就明報星期日生活嗰度咧。都即係出咗幾個社評，就係講話冇一即係中特首唔可以係直選嘅咁樣樣。 咁何以越講越理直氣壯，講到全世界即係似乎咧係直選特首咧都好有問題㗎啦咁樣樣。咁就係你越寫，你越俾自己係講服咗咯。咁呢個都係另外一種。仲有咧肺炎文嗰個問題咧，查生係好叻寫 obituary 㗎。咁咧我永遠都係記住咧嗰陣時啊，尤德死嘅時候咧，咁佢嗰篇即係寫尤德。真係寫得非常之好嘅，我覺得真係叻。佢點咧？佢話佢最主要嗰句咧，佢話佢以一個外國人都咁關心香港，為香港做嘅事，你話幾 skillful 啊？呢句説話係咪啊？本來你讚一個外國人喎，係咪啊？但係佢話佢係一個外國人，佢都為香港做咁多事，即係呢啲係我都唔識得點樣講啊！呢啲係中國人。你要浸咗好多年中國文化咧，先至可以寫得出嚟嘅嘢。咁啊，好在我哋好多人都冇呢啲機會啦，係受啲咁嘅文化浸入。 好啊， 你點回應 Margaret？ 即係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其實當日鄧小平見查良镛，可能唔需要講啲乜嘢，佢已經轉咗態。 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根本佢唔需要。完全不需要講乜嘢嘢，佢願意同你坐喺度食飯就已經係掂噶啦。當時我就喺度諗，即係鄧小平呢餐飯發生咩問題呢？可能就係動之以情，即係我 傾嗰啲小説 咧。以鄧小平一國之尊嚟宴請你，唔使講嘢啦，你就識做啦。第二可能咧就係、是、曉之以義，因為點解咧？即係話因為我哋一國力未足以收復呢個俄羅斯，但係足以收復呢個香港，就係、是、收復咗先咁樣啊！咁呢個都可，呢、這個亦都係好合理嘅理由，係嘛？但係咧，我覺得仲有一點就係、是、動之以利，即、就、係、是、你睇到佢後來。做了這個草委幫我們香港設計這個政制，那這個這樣的潛在的利不一定指銀子啦、啊、即包括你的功名、啊啊、你的地位、啊、等等，剛才巴克所說的青史留名、啊、這些都是利，所以呢就不外乎即是動之以情、曉之以利、遂之以這個曉之以義、遂之以利，但是呢我都想知道，即是想从查生口中知道邓小平怎样可以 convince 到他不再反对收回香港呢，是吧？但是呢就始终没有机会了。 痴心啊，你真的痴到不得了。你以为查生第一他会告诉你。 查生有没有日记呢？知不知 道？第二呢就是他在告诉你之前。他梗會講服了自己一個是很可以接受的真相啦。 是 我想知道他的 explanation 啊。 那個 explanation 你看不看回那張照片，即是鄧小平見他那張照片。鄧小平呢是這樣的，查生是這樣的，即是說呢查良镛是以一個有保持距離的很恭敬的態度，而這個國家領導人呢不單止說我是你的 fans，還要張手咁樣係好熱情咁樣樣，即係呢張相已經講曬啦。 係冇錯嚇。 OK， 我哋唔知阿查生有冇日記啦。如果將來有機會佢如果日記如果有嘅話， 我唔好信啊。 OK OK OK， 我哋都係比較 naive 同埋 simple 嚇。OK。但據說即係金庸嘅小説本來咧係唔能夠喺大陸出版同埋流通嘅，係建言鄧小平之後咧，佢嘅小説就可以喺大陸咧過到關。咁呢個係幾關鍵嘅一樣嘢。 而且唔止係小説可以喺大陸，而且當時咧assign咗中國通訊社、中通社，喂唔係 sorry 叫中國新聞社、中新社。叫做開小組，即是說什麼叫開小組呢？這個大陸術語就是專門為明報提供獨家新聞， 咁所以從此明報嗰個獨家新聞咧， 哇！你越講越多嘢喎。哇！聽日頭條。 喂，唔好滯啊，大佬。喂，又是三年啊，大佬啊，唔好滯。 OK， 大家如果在座有記者朋友，大家知道啦嚇。OK， 我諗真係今晚係說不出的精彩嚇。我諗我搞咗咁多場沙龍。應該今晚是企了兩個幾鐘頭都完全毫無建議，還有很想繼續傾下去的，但現在也都已經是去到九點半了，那呢我最 多東西聽的一次， 是最多東西聽的一次，是啊，我們簡直真的聽到不想走，但是怎樣好呢， 我想給 Margaret 做一個總結，或者有沒有一些 聽了這麼多東西呢，就是我覺得是都來都是對的。因為尤其是出自程翔的口，他說的是事實，不是說印象啊或者是猜測啊，就是這些東西，是可以顯示到呢，其實金庸查良庸是很複雜的一個人來的，任何很簡單的賺到天上有地下沒有，或者呢是貶到他是一個怎樣一錢不值的人呢，都不對的，即他是有功亦都是有過，即我們不是而且如果你要去想說我們對一個人是有可以有些什麼的期望呢，即更加這個問題呢會是很複雜，所以我不贊成的人呢就是一味就是說這個是大奸人，是惡不群，或者呢是這個是查大俠，即每一個人都是很複雜的，而查良庸呢是我只可以說是一個很複雜一個很深沉的人，但是呢他裡面呢也都有很多即傳統的讀書人的因子在這裡，那這個其實如果我們對查良庸一生對我們有什麼啟示的說話呢，其實這些呢才是最重要的啟示，在我們的血液裡面呢有很多對權力的崇拜，對權力的屈服，對青史留名這些看法，有時候這些那麼崇高的理想，在儒家崇高的理想可以由一些並不非常光彩的方法是可以得到的，所以是我如果今晚是可以覺得查良庸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一個議題，我覺得已經是最好的結論，我不希望程翔再坐三年監禁。 OK， 我們多謝 Margaret。咁喺我哋多謝多謝，喺我哋結束之前咧，我相信在座所有朋友之所以識得查良庸咧，都係因為金庸，因為金庸嘅小説。咁所以我想喺今日結束之前，大家讀一段《神雕俠侶》嘅最後一段説話。咁我哋暫時擺低茶山 ，OK？ 我哋翻翻到去我哋嘅初心因為《神雕俠侶》係我對我係即喺金庸小説入邊對我嘅。影響是最深的，因為剛剛撞正我第一本最而痴而醉看的小說就是《神雕俠侶》，我們讀一讀最後的一句，卻聽得楊過朗聲說道，今番良悟豪興不淺，他日江湖相逢，再當杯酒言歡，咱們就此別過，涉著抱袖一忽，攜著小龍女之手，以神雕并肩下山，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喔喔而鸣，各相再也忍耐不住，泪珠跌眶而出。 OK， 多谢各位。你掌声 Margaret， 多谢 Margaret。我哋今晚係好歷史性，好難忘。亦都啱先我講，應該係金庸過身之後，我哋喺華人社會入面第一場，我相信都係最精彩嘅一場演講。俾多啲掌聲佢好冇？俾啲掌聲程翔。多謝你講咗咁多歷史俾我哋知道。